各位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嘅6月14号，农历嘅5月初9，星期五嘅早上，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朝头早咧 ，Ficky 6:08咧，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迎接新嘅一日，希望大家今日都系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嘅。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好好地休息的呢？甚至有阵时听过有些朋友说，我不敢休息的，不敢停下来的，因为很害怕一停了下来之后会错过了一些东西，甚至乎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小朋友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今天 Fick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走在自己的时间里面，休息是需要，千万不要觉得休息了之后你会落后了。如果你害怕的话，可能是因为你心里面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经常听到其他人的声音的时候你都会很恐惧。那没有明确的方向，可能主要的原因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甚至乎不知道自己走的这一条路是为什么。所以休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安，觉得自己不应该看电影，不应该吃东西，应该要积极点做多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要走向什么的方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那在休息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压力，反而是一个能量恢复的时刻。我哋每一个人时间都唔同嘅，只系需要知道自己嘅目标，知道自己系行喺自己嘅时间入面，咁就已经好足够。所以星期五，如果觉得最近有啲攰嘅话，今日放咗工之后，把握星期六日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人来的嘛，是有累的时候，累就坐下休息一下吧。 同意着肚一边让你没法一边点起脚尖，无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默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荒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心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人吓惊了吗？下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 也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如何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那夜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耐看。 6:14，歌曲来自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喺网上面睇一啲短片？就是关于布置自己的屋企怎样去装修的呢，我很喜欢看，经常都会看到，咦，为什么他的想法可以这么犀利，这个窿这个角落都可以摆到一些东西。而看到新闻，房屋局局长也都公布了第一批的简约公屋，在本月即是6月24日起就开始接受申请。报道就话啦，第一批推出嘅简约公屋咧，就分别位于元朗同埋牛头角。而位于元朗嘅咧，其中有2100个单位，有80%咧就系1至2人嘅细单位嚟嘅。咁月租咧就只系需要740元，而喺牛头角嗰边啊。单位咧就系有2300个先啱。而位于牛头角嗰边，牛头角嗰边咧就大概有66%咧系细单位，而3至4人嘅单位、4至5人嘅单位就各有10%。最细嘅单位月租就系1110元。而4至5人的单位就大概是2650元左右。咁预计在出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就入伙噶啦。咁究竟乜嘢人可以申请呢？只要你是轮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人士都可以申请。咁佢哋都公布了大概咧应该有8.5万人咧系可以申请得到，咁佢都有话，原来7月15日之前交表咧就可以获先处理，而申请咧亦都有一个计分制嘅，咁有4个方面咧就可以加分，加得最多就可以获得优先嚟到去分配呢啲单位嘅。咁系边四方面呢？第一方面咧就系居住嘅环境恶劣啦，例如系天台屋，又或者系恶劣嘅㓥房，又或者系申请人嘅身体状况，或者家庭入边咧有长者、有小朋友，又或者初生婴儿。到最后呢一个咧就系关于你嘅选择问题啦。如果你揀的是新界又或者扩展市区的话，你就有得加分了。如果你只是揀市区就没得加分，如果你揀扩展中的市区亦都会加分，不过就加少一点。 到呢一批嘅简约公屋嘅相咧，其实都几骨子，正正方方咁样。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咧，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就系24号开始申请，7月15号或之前交表咧就会获先处理嘅。每个人都系想有一个安乐窝，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家之余，都可以好好咁样去布置自己嘅屋企，令到呢个屋企啊系充满爱、充满温暖嘅。嚟自张曼莎，讲牙讲牙，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咁究竟喺周末嘅时候有啲乜嘢做？可以去边度呢？听日星期六啊， 就是2024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吧。不单止是听日的，星期日都是。由朝头早八点开始呢，就会有不同的比赛啦。咁究竟系哪度嘅呢？喺尖沙咀东部嘅海滨嘅。啱啱有讲到，休息一下。如果你得闲嘅话咧，都可以去呢一度感受一下呢个炽热嘅气氛。喺成个愉快嘅氛围里面咧。都可以好好休息。但除此之外啊，在尖沙咀星光大道那边呢，星期六日都有一个的当下美食街。那会有一些本地的特色消暑的饮品啦，有些特别的甜品啦，见到有桂花乌龙的冬粒。又有甘草柠檬的香茅茶，还有糖葱饼椰丝咖啡。如果星期六日的时候你会去看这个的邀请龙舟邀请赛的话，你都可以顺便把握这个时间去到星光大道那边行下这个美食街。咁到星期日喇喎，除咗有呢一个国际龙舟邀请赛睇之外呢，仲可以带埋爸爸一齐去，一齐嗌下狂欢一下。咁我仲睇到呢，原来喺星期六，即係听晚，在湾仔都会有无人机的表演题。所以把握这两天放假的时间，好好去休息一下，感受一下欢乐的气氛。 So listen up.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望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1, 2, 3, exi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 来自郭富城的Exit。 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所谓年度报告中，针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权等方面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话：正如特区政府多次强调，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是要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得以维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以全面准确贯彻，以及更好地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欧盟必须要立即重回正道，停止抹黑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和工作。发言人重申，任何外国或者外部势力诋毁香港情况，试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只会自曝其短，理屈词穷，绝对不会得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夏宝龙说，中央将会坚决维护香港的法治尊严和法官尊严，坚决支持香港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坚决保障香港法官和司法人员的合法权益，并且完全相信香港司法法律界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坚守法治理念，恪尽职守，为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作出应有贡献。夏宝龙强调，香港法治的金字招牌是由包括各级法官在内的香港司法法律界全体共同努力打造和维护。香港特区各级法官秉持无惧、无偏、无私、无欺的精神，为维护香港法治、公平正义、国家安全发挥重要作用，表现出捍卫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捍卫一国两制、捍卫香港法治的坚定决心意志，对此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美国总统拜登说，不会运用总统权力赦免或者减轻个仔亨特将会面临的刑罚。54岁的亨特因为在2018年买枪支的时候隐瞒自己吸毒，并且作为吸毒者非法持有枪支，被控三项罪名，日前被陪审团定罪，是美国现任总统的仔女第一次被裁定有罪。拜登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被问到会不会对亨特减刑，他表明不会，但是说亨特已经克服毒瘾，他为亨特感到非常自豪，又认为亨特是他认识的最聪明、最正派的人之一。亨特面临最高刑罚是25年监禁，但是由于他是初犯，入狱的可能性不大。法官目前仍然未设定判刑日期，但是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听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第十二届中国戏曲节开幕节目，新编粤剧《大鼻子情圣》由今日起一连三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集编导演一身的罗家英会联同汪明荃及新剑郎等倾情演出。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船仔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6月14日6:36嘅朝头早。出边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6:36已经是一个咁热的朝头早。不过呢，今日就讲到话间中是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的。所以就唔好见到咁热呢就觉得今日一定唔会落雨啦。大家呢都最好带定把遮。不过呢，如果是户外工作的人士就真的要小心啦。因为已经30度呢，下周就只会更加热㗎啦。帶定把遮或者是會有把扇咯，我自己就會有啲電池嘅風扇嘅，咁我都覺得幾好噶。嗱，除咗咧係諗下點樣解決呢個咁熱嘅問題之外咧，其實我哋個大腦嘅健康都係好重要，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又要揾嚟已經翻咗嚟一段時間嘅 Fit 傾下偈啦。 早晨，早晨，扇仔， 早晨啊！嗱，你會唔會平時有啲咩食物咧去補下腦嘅咧？ 核桃嗰啲， 核桃。 合图啊， 好似系叫啊，系啊，系啊， 啲人话以形补形，佢好似个脑咁样啊嘛。 哦，好似系、哦， 但系都好，我中意食噶。 系 啊，个味道我觉得 O、OK、K， 我接受到。 我系会食嗰啲叫做加埋红枣嗰只啊。 哦， 即系而家好兴噶嘛，然后一个红枣入边仲有一嚿合桃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啊， 我自己系成日好中意食，因为佢又觉得佢补血啦，顺便补埋脑啦。咁、我觉得一。 舉兩得，一次過就食曬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究竟有啲咩食物係補腦嘅。咁如果頭先講到嗰啲譬如核桃啊、堅果類嘅嘢，大家都知㗎啦。不過咧，試下今日講一啲大家可能冇咁熟悉嘅，係啦。第一個咧，我都唔知道原來佢係叫做幾補腦嘅咧，就叫做西蘭花。 哦，係咩？我好中意食嘅喎。 係。 是啊，我成日自己煮饭嘅时候，一系就椰菜花同埋西兰花呢两个系我首选嚟嘅。系啦，如果冇嘅买唔到嘅话咧，我先食其他菜嘅。 哦，我自己中意食菜心多啲嘅啦。不过讲翻西兰花啦，点解佢话佢会系叫做补脑咧？系因为佢入边有一啲营养素， 系 其中嘅营养素就叫做萝卜硫素，另外就系维他命 K。系啦，咁因为咧西兰花其实咧佢入边系有一啲抗氧化嘅萝卜硫素啦，咁呢一啲咧系可以帮我哋抗发炎同埋抗氧化嘅，咁、 哦、 所以咧如果系想美容嘅女士咧，其实都可以试下。咁同埋点解话抗氧化或者抗发炎有用咧？就系、是、因为保护翻你个脑啊，咁就冇咁容易受到损伤。咁、哦、而且咧主要啊吓，其实喺佢啲牙度嘅。即系西兰花牙度嘅， 哦， 系啦。咁另外咧，佢嘅维他命 K 嘅含量都好， 牙即系边度咧？ 喂，哇，呢、這个问题， 西兰花嘅牙系咪即系佢嗰啲花咧？等我而家即刻睇下先。不过洗西兰花咧系有啲技巧嘅，唔好以为就咁冲下水就算，最好咧就攞盐咧嚟到去浸一浸，因为咧佢嗰啲窿窿罅罅好容易摄咗啲虫虫啊。当你浸咗一段时间咧，再攞翻出嚟，你会见到浮喺面嗰啲有啲小昆虫，咁系真系要清洁好啲你先好食，如果唔系你就食埋啲昆虫落肚噶啦。 哦，系啦，其实睇翻咧西兰花牙咧，其实系。但系应该冇好少见到嘅， 系咪？因为窄咗啊！ 佢系其实就系你未长成花之前嗰个样咯。 哦， 不过啲人系话食西兰花牙咧，都系俾即系类似系牙苗咁样啦，都系其实都系西兰花嚟嘅， 系 啦。不过咧，佢就纯粹系之前嗰个样， 系 啦。咁呢个就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啦。咁另外咧，西兰花嘅维他命 K 嘅含量都好高噶，要160克嘅熟西兰花维他命 K 嘅含量咧，系已经超过咗每日建议嘅摄取量100%噶啦，系啦。所以咧，如果你本身系屋企有老人家嘅话，咁原来咧系对于老年人系特别好嘅，系啦，因为咧可以帮到你嘅记忆力啦，同埋认知状态嘅。咁所以如果有老人家屋企都系想佢健康啲嘅话咧，其实都可以食下啲西兰花，咁亦都系帮到大家个脑细胞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都冇谂过啊，你平时中意食咩水果多嘅咧？ 水果啊，我自己我乜都中意食。如果你话最中意咧，我谂系西瓜，西瓜系最中意食。即系如果譬如假设去食自助餐，好多水果俾你拣嘅，我一定系拣咗西瓜先，之后就可能系。蜜瓜、哈密瓜咁样。 哦，你真系自助餐喎。 系啊， 我自己系好中意食苹果嘅，之前都有喺节目讲过啦，系啦。咁但系咧，如果除咗食苹果之外咧，我唔知道，好搞笑，等我谂翻起，我个朋友试过喺超市外面咧做嗰啲人流嘅 管制， 唔系观察啊， 观察 系啦，观察佢坐喺度，然后就揿嗰啲掣咧。咁有一个人嚟，咁我就揿一下咁样，睇下咧嗰个超市嗰个门口究竟有几多客咁样，佢做一啲 research 咁样啦。佢发现咧，佢坐咗8个钟啊，我听到都觉得好攰。坐咗8个钟，发现最多人买咧系橙。 哦， 即系超市最多人买系橙，个个都拎住一两袋橙出嚟嘅。 我都中意食嘅，不过我就嫌麻烦咯。 系啊，要切啊嘛， 或者搣皮咁样。 系啊，我都系嫌烦，但系估唔到橙都可以补脑嘅。 哦， 系啊，系啦， 咁我要食多啲啦。 系啦，个原因系因为维他命 C 啦。 嗯， 系啦，如果大家都食开，都知道其实维他命 C 好重要啦。咁其实你每一日咧食一个中度大小嘅橙，咁基本上咧每一日都可以摄取到咧需要嘅维他命 C 含量嘅，即系一日嘅维他命 C 含量嘅。咁当然啦，仲有其他维他命 C 嘅食物来源啦，譬如一啲叫做番石榴啊、奇异果、士多啤梨都 OK 嘅、 啊。奇异果我都好中意食， 我中意食金奇异果。 都中意食，我都中意食， 因为够甜。如果普通奇异果，我就觉得有啲酸啦，系啦。咁其实咧，维他命 C 就系其中一个好大嘅抗氧化剂嚟嘅，甚至而家有人咧系拎佢嚟做美容，我唔知道你有冇 敷喺块面度。 而家有好多 product 系特登落维他命 C 嘅、 哦， 因为就话可以， 系 啊，除咗可以抗氧化之外，就话可以美白啦，系、 哦、 啦，佢呢个就其中一个好大嘅卖点嚟嘅。咁、嗯、但系除咗美容之外咧，其实个脑咧都系好帮手嘅，因为可以减少损害我哋脑细胞入边嘅自由基，系、 嗯、 啦。咁譬如如果你年龄增长之下咧，你个大脑健康啲咧，其实甚至可以预防埋呢个重度抑郁。或者是焦虑症的， 嗯， 帮埋你情绪或者一啲精神病等等。咁加埋当然最紧要就是防止呢一个阿兹海默症啦，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症啦。咁另外咧，如果发现咗你嗰、那个你发现咗你血液入边有呢一个嘅维他命 C 嘅含量比较高嘅话咧，其实甚至都可以提升埋大家嘅专注力、记忆力同埋一啲决策嘅速度。到嘅， 嗯， 系啦，咁最后一个咧就饮下嘢啦，不如我哋一齐，系啦， 系咪就系橙汁啊？即系 橙汁， 鲜榨橙汁， 哦，其实都系可以噶，系啦，如果你有几个橙，一个橙好似唔系好新鲜咯，咁我榨橙汁都系得嘅，但系呢个咧系关你事噶 ，Vicky， 之前你都有做好多唔同 KOL 系关于茶噶啦，系啦，其实有一本有一款茶咧都系好啱嘅， 系咩咧？ 你估下， 我估下，香港人常唔常饮噶呢款茶？ 都常饮噶， 系乌龙类嚟嘅，红茶？ 唔系红茶， 唔系红茶，系绿茶。 啱啊，冇错就系绿茶。 绿茶都真系多人饮噶。 同埋你而家去日本餐廳，全部都俾綠茶或者原米茶你啦， 綠茶粉啊，係 綠茶粉啊，我尋日先飲完，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因為我都自己好中意飲綠茶，我覺得綠茶比紅茶咧嗰、那個感覺，佢清得嚟有種甘味，回甘咁樣。 不過佢就比較涼嘅， 係啦，呢、這個都係中醫叫我唔好飲嘅嘢，我都 要聽話啦。 佢叫我唔好飲嘅嘢，我都好中意飲嘅，係啦。咁其實咧，綠茶入邊有啲乜嘢係好好咧？就係、是、有咖啡。同埋有一啲叫做多酚啊或者抗氧化剂嘅，咁其实咧呢一种咧，如果你头先讲到咖啡因咧，饮咖啡都系 O K 嘅，都可以话补一补脑嘅。 哇，咁我差唔多翻晨光我都日日饮。 系啊，因为其实咖啡因咧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如果简单啲嚟讲，梗系我哋醒脑提神啦，令到我哋个脑咧即系个专注力会提高嘅。咁同埋咧，其实佢系可以有一啲多巴胺嘅物质咧，令到我哋覺得自己舒服啲，係啦。咁、不過咧，我覺得咖啡真係唔係個個都啱飲嘅， 都係適可而止啦，唔可以過分飲。 係啊，同埋因為始終太勁嘅咖啡因咧，就唔係話對個個人都受得住嘅。 每個人身體體質都唔同， 好似船仔咪受唔住咯。我真係唔係好得嘅，即係如果咖啡因嘅話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都係想試一下咧，都可以嘅。因為除咗之外咧，其實綠茶都有一啲好好嘅多酚啦，或者抗氧化劑啦，可以保護翻個大腦有智力衰退嘅風險嘅。 啊，如果係有一款嘅產品咧，係推出話補腦嘅，食又得，飲又得嘅，會唔會有一啲合桃咖啡咧？ 哇，合桃其实可能真系有， 真系有，可以揾下，或者我自己研发一下先。 喂，好啊，等你 系、啊、咯，好似好吸引、啊。 哇，真系，其实而家咪多咗好多咩 matcha latte 嘅，即系譬如绿茶咖啡咁样嘅、 嗯。 其实呢一啲咧，我觉得系一次过补晒两样嘢嘅，系啦，同埋会令到大家精神啲，系啦。即系如果大家咧都想话补一补脑啦，或者其实纯粹想醒脑提神嘅，饮一杯绿茶或者食翻西兰花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跟住带落嚟咧，就系林奕匡《波希米亚没有狂想曲》。 当波希米亚永远放逐了歌谣，说会使人堕落，人们越来越静，无动机唱作笙歌的重振，霎眼再没唱片谱。成人还是当天过，儿童忘掉有音乐，只得你留着曲谱来书写你生之寄托。Dream on， 永远有诗跟远方，人人想将你梦想相撞，你别压低梳子那份狂。Dream on， 创造你自己的远方。 跟远方、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啊，总教头啊，阿梁朝新年时候都上嚟上嚟啦，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 咁上星期咧，我哋讲呢个中暑啦，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是有冇太阳嘅。都可以是中暑的， 预防中暑，因为温度高湿度高都会令到那个排汗的散失的效率低。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 tips 的，就上次我第二个就是最记得就用华梅，华梅就不是怎么吃，即是可以放在水里面、 哦、你真的有些味道，记得我们讲 的，记得啦，其他人那些我不敢讲新年上那些铭记在心。 你这些、啊、我叫什么擦鞋文化， 千祈唔好讲话擦鞋，真因为嗱，即系要同听众咁样讲，打开天窗说亮话。 OK，, okay 我本身咧都系一个行山嘅人嚟嘅，所以新年上讲嗰啲咁宝贵嘅意见咧，对于中意行山嘅我嚟讲咧，系保命。 哦，咁讲嗰啲意见都系即系资讯咧，都系啲师傅辈啊留俾我哋。 系咯，系咯， 我哋都系转述嘅啫。 其实同埋因为咧，上星期你有讲话华梅嘅时候咧，我除咗会谂华梅可以放喺水入边饮之外咧，其实。你行山嘅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有啲味道喺個嘴入邊咧，係真係唔同噶。 哦，都會係嘅。 嗯， 我哋最近都有食下啲鹽糖嘅習慣。 哦，係啊，而家山上面咧，我唔知係咪零零細細有一兩間賣好多呢啲鹽糖啊。以前喺山界嚟講咧，就曾經有段時間就好神秘嘅鹽糖咁樣，就話可以喺邊度買邊度買。而家就 其實 就方便咗好多啦。 其實普通糖咁嚟嘅。 嚇。 我覺得 OK 嘅，即係食一兩粒啊冇所謂啦，個鹽分好少嘅啫。咁但係就個感覺就好似舒服啲，冇咁冇咁寡啫。即係你話係咪有影響到會唔會抽筋啊？有冇其他影響咧、嗯？我哋因為普通休閒嘅行山，又未去到話好專業嘅跑山嗰班、嗯、 如果睇專業嘅話咧，專業跑山嗰批，我諗鹽糖又未必幫到手。 啊，佢哋可能有啲即係仲有啲補充劑嘅，即係啲補充劑去補充翻。咁我哋啲集就唔講住啦，嗰啲即係普羅大眾都會用得到嘅。咁、如果話喂唔買鹽糖？咁誒，仲有咩可以補充翻啊？咁你咪食嘢咯， 嚇、 啊！即係普通食物裏邊已經有鹽分嘅，成日麵包裏邊已經有好多。 啊，係、哦，普通麵包都得喎、 哦。即係唔好睇小我哋香港嗰啲麵包， 嗯， 高糖高鹽。 喂，咁上山冇得輸喎、 啊。係啊，真係真係食包乜嘢都均衡頂曬啊！唔係講笑。咁當然食乜嘢沉迷都係唔得嘅，過量都係唔好嘅。喂，咁講開食之餘咧，就講下啲裝備先。 係， 平時你就問我帶啲咩裝備啊？咁我通常都係同你講話手巾仔噶啦，跟住你又會㗎我噶啦。又係手巾仔， 千祈唔好講手巾仔。 你冇提樣嘅咩？咁、啊、樣 有好多法寶嘅，新年上自己都 冇啦。上次有提過個噴霧啦， 嗯， 咁啊好有用嘅、噴霧同埋嗰個帽啊，可以遮太陽嘅。 嗯 如果你唔介意，即係比較，我覺得比較唔好睇，我型個頭型又唔係幾好睇，睇但嗰啲即係漁夫帽啊。 哦， 啊，我覺得我個戴完咧就真係一啲都唔漁夫啊， 係金魚佬咁樣。 唔係、哦、愚蠢個愚啫，唔係漁夫個愚。 我突然間突發奇想咁問啦，即係我哋要防止呢個中暑嘅時候咧，其實我見坊間而家嗰啲風扇咧，電動嗰啲。哦越出越霹靂喎，點解用霹靂兩個字？佢哋又話咩？即刻令你體感降低十度啊！ 哦，擺喺條頸度嗰啲， 有啲係擺喺條頸，有啲係插喺條腰嘅，有啲就咁都係手提拎住嘅。咁我哋就標榜咧，就係好似微型冷氣一樣，話吹出嚟啲風唔係淨係對流嘅。唔知你有冇留意到？ 有 就直头话嗰啲系冷风咁吹出嚟。我冇试过啊， 有水分里边喷出嚟啊嘛。 系嘛？有水噶嗰、那个，咁咪就要入水咯嗰部嘢。 系啊，嗰部嗰啲咪要咯。 咁我咪系咁喺度入水，如果我个风扇细嘅话， 即系雾化咁啫。 吓、啊，会唔会好易烧噶？ 应该冇关系嘅。但系我见过，即系有啲款式系摆落条颈度嘅。 颈嗰啲系啊，我都见过啊。 跟住就吸风，然后咧就有块铁板。 吓、啊，铁板我都有见 过。贴住块条颈度就凉快啲咁样 嘅。但系嗰块铁板有阵时都戴得耐都会铁板都热啦。如果身体 我惊漏电嘅。到时 系啊，下啲人佢冇得抽筋嘅，成日问你抽，唔系我触电， 唔系可能铁板烧，唔得咧嗰个。我覺得重咗少少， 嚇， 同埋就因為要用電， 嗯， 都係攪夠少少， 嗯， 咁我比較大汗咧，如果條頸度再掛嚿嘢咧，好似撐啲， 係， 同埋我見嗰啲廣告好勁， 係， 吹到個人啲頭髮披頭散，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擺落我條頸， 六指琴魔咁樣噶嘛？ 我有朋友買咗，我擺落條頸，我自己去試啦。嚇，啲頭髮唔喐嘅。 佢 跟住我 friend 話：你邊有頭髮啫？咁啊， 佢係咪吹走你頂帽啊？有冇啊？ 冇，你知個頭毛唔多噶啦，咁啊又冇乜反應喎，咁樣。 嚇！ 但係吹落去咧，就因為集中咗齋吹咧，好唔舒服。 嗯， 我覺得咋嚇。 嗯， 咁我都係中意可能揸把撥子，即係油脂線。 哦， 佢油脂線就真 係係，即係嗰啲接可以接嗰啲啊嘛，係嘛？ 油线系可以接嘅， 因为有啲咧就好似日式嗰啲线咧就一大把嘅， 嗰啲啊， 咁嗰啲就冇得接啦。 系嘅，系嘅， 系啦，我都中意好似楚留香啊、霍刀啊，佢哋用嗰啲线咧，有得接埋，跟住慢慢培。 边个叫楚留香啊？ 我都系最近睇翻《楚留香蝙蝠传奇》，我先知啊。 我以为系酒楼嚟嘅添， 霍刀你识唔识话？ 磨刀霍霍我就知我成日都考我啲中文水平， 唔关事啊，呢个考你金融同啲小说嘅啫，呢个都系 都系中文水平， 都系中文，都系 啲文著嚟，系咪好劲啊？ 先啊，其实都方便啊。我以前行山嘅时候都会插住把线喺个背囊嗰度咧，有阵时除咗系我用之外咧，有阵时啲队友咧。佢哋熱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原來有一把線，你知其實十蚊店都有嘛。 係啊，一個人一個撥就兩個人享受啊， 係啊， 三人埋嚟四人同行啊。 係啊，撥哥就越嚟越熱咯，不過就 輪流嚟啦 ，friend 嚟噶嘛。我覺得線啦，無論電風扇又好，紙線又好，手搖線都好啦，帶嗰啲即係好有用嘅。 嗯， 同埋大把遮。 哦，大遮啊，係啊，係啊， 防曬用品必定要有遮。 係。 咁我哋就之前去即係又係東營啦，咁啊去即係好曬啦，跟住啲朋友話不如買把遮喎，唔使諗啦，呢個遮全部透明啊， 仲有折射添。 我點解會透明嘅咧？咁即係佢哋可能係戴住把遮，咁你擔咗把遮就唔會睇唔到個路況。 係啊係啊， 咁啊你知啦， 特別係落雨天嘅時候，佢可以將個遮咧。擔到好低，即係好 遮住少少。 平時啲遮就遮住咗你嘅視線㗎啦。 咁咪透明又睇到，同埋可以唔使一下篤到人係嘛？ 係啊，係啊， 即係保護罩咁樣，所以透明嘅做遮唔到太 陽。係啊，遮唔到，仲有折射可能仲熱啊。 誒，而家都有啲係銀面嘅遮嘅。 嗯， 即係銀面又可以遮反射陽光又多啲。 但附近啲人就好辛苦，我覺得用到銀面嘅話。 咁你除非好矮嘅啫，即系你都系反常个天嗰度嘅啫， 因为离远睇到嘅，或者喺隔篱咧，我成日觉得嗰把遮银面我太残眼。 嗱，呢啲小白就真系我为人人呢精神去到尽啦，真系。 系嘛？ 隔篱山嘅你都忧虑埋啊，真系冇得顶。 咁梗系啦，都系为大家着想噶嘛。 喂，提翻一句先， 嗯、 我觉得系缩骨遮好啲。 嗯。 因为嗰啲好大把长嗰啲遮咧， 太阳伞咁都唔好拎上去啦， 唔方便攞到啊，又阻住。咁好多老友记都中意攞把遮嚟当行山杖咁笃咧，我又唔系几建议。 嗯， 因为嗰支嘢都系始终系遮骨唔稳阵。 嗯，而你真系信赖咗佢嘅话咧，咁就出事啦。 系啦，系啦，即系你啊，靠到就 系 救命绳啫。 系咯， 一个靠唔到就攞命腾噶啦嘛。所以就真系， 所以呢啲嘅行山嘅叫做消暑嘅装备咧，咁大家就可以不妨搜罗多啲。咁啊，夏天行山嘅时候就可以有备无患啦。 好啊， 好，唔该晒你，Sir，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记得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2024年6月14号。 7:07的早上，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这个时间当然有 Ficky 之外，还有船仔以及是交通台。交通天文台的 交通天文台 交通组的阿 Ann 是啦，阿 Ann 早晨啊， 早晨啊 ，Ficky 你瞓醒喎，好啲。 佢見到你，俾你迷到神魂顛倒啊！ 我都明， 看到你 bling bling 眼咁 吸引啦！ 你太美麗啦！ 你想再讚我啦？你哋都係跨跨群嘅分子嚟噶， 梗係唔係啦？真心話嚟噶， 我哋全部人都係講真心話噶。 你哋真係好善良啊！ 好，咁啊，出邊交通係點樣啊？ 好啊，我哋睇下隧道情況先啦。咁現時咧，暫時就係獅隧出九龍入口開始車多噶啦。路面情況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新界区方面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开始车多，咁较后位置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咧至到福亨村咧都慢车噶啦。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和斜村段都开始车多繁忙。咁另外提返大家啲嘅修路啊水管爆裂嘅工程啦，喺旺角方面啊，旺角嘅亚街老街呢係有水管维修㗎，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广东道同新田地街慢线封闭，而屯门天后路咧受到水管爆裂影响，咁天后路介乎叶旺路同红墙路之间咧全线都要封闭嘅，咁所以暂时都唔系话一啲好塞车嘅地方啦，即系大家都有啲恒常嘅车龙啦，翻工翻学咁，即系有啲地方一定系会慢驶啊，或者系车多繁忙，都暂时系正常嘅，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今日 系。因为咧，今日睇翻而家个交通情况啊，睇个地图咧，红色嘅位置咧都唔算太多， 系啊系， 都系真系一啲正常会塞， 系咯，恒常车龙咯， 会塞嘅地方都系照塞嘅。咁但系又冇话去到好长咁样，系咁好似都几好， 唔错噶，唔错。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一个好嘅开始啦， 开 开心心咁翻工。 系啊，其实出门口咧。尽量就系预早啲、预松啲，个人冇咁紧张啊，系咪啊？松动啲系好啲嘅， 因为好难嘅，其实有时真系，我都明白嘅。 你都系 deadline fighter， 我系 deadline fighter 嚟嘅，因为 我都系， 我系好问嘅，不嬲都 系啊，即系嗰啲有车啦，总之系可能知道架车几。多分離咧，跟住就係會去到好慢嘅時間先會上車嗰啲人。 我唔係呢類人嚟嘅，我好緊張 嘅。預早即係你約咗朋友，你係會預早可能一個鐘。 咁又唔會， 咁佢似係預，你應該係預早15分鐘嗰啲人。 預早15分鐘，我又唔會預早成個鐘，嗰啲太誇張。 有啲就預早半個鐘，我有啲 friend 會，但係我自己唔會。 哇！如果預早半個鐘頭嗰啲 friend 咧，我會叫佢出門口之前打個電話俾我。 係， 因為我九成九未起身嘅。 唔係，我會同佢講話或者是我出门口的时候呢我先跟你讲，或者是我起身的时候呢就打给你。 是啦是啦是啦， 因为太大责任了，如果他出了门口跟着我还未出呢就会有 我会 是 很怕咯。是啊。 不过现在这个通讯的电子设备多了很多，我们随时就醒了啦，出门啦这样，但是以前不是的嘛。 以前都有电话的。 有电话，但是你不会经常打，不会无啦啦打给人我出门。 是 不 是那阵时候。如果是知道自己就快遲到咧，咁就會打俾人咯。 啊，係。 其實我而家都係打電話俾人。 係咩？哦，即係如果你係將會遲到， 係啊，因為我驚佢出咗門口啊。咁你知道，如果我 send message 俾佢，佢可以擺埋一邊噶嘛， 睇唔到。 都係，但譬如我咧，我通常電話係長期教靜音，即係震機都冇、 哦。我都係。 你係即係我，你打俾我，其實收我未必第一時間會睇到。 唔係，但係你可以 test 到嘅。如果咧你打俾佢，佢唔聽咧，你就知道佢仲瞓緊覺咯。 咁又係。 所以我是打开电话 的。可能 冲凉呢、哦、都是。 都会的，都有些人是早晚都冲的。 是。是是是嗯、今天有没有说有什么、交通上面的资讯都可以带给我们呢？ 有啊，之前呢轻铁和东铁线都有这个哆啦 A 梦的主题列车的。 是。 今天呢昂平360都有了，今天开幕了，有这个哆啦 A 梦的主题的缆车。其实主要呢是有三架的，有两架呢就是会载客的。 嗯。 就车身上面呢就会有啲哆啦 A 梦嘅图案啦，同埋有随意门啊嗰度粉红色门咧， 好衬喎， 好衬你啊！ 我其实真系几衬，唔系，即系我意思，你谂下嗰度闸门系啱啱好，应该就系随意门咁样，几衬。 嗰个 size 系啊，系啊，系有嗰个随意门嘅主题啦。跟住有一架咧，头先咪讲话有三架嘅， 系啊， 佢有一架咧就唔系载客嘅，咁但系咧就俾你。唔係，係俾你打卡噶。 哦， 係啊，啱曬我哋啊。係啊，咁咧印咗31个唔同造型嘅哆啦 A 夢喺上面噶。 哇、哦，31个都幾多？ 咁係真係望唔到出邊噶咯。 望唔到出面即系点啊？ 即系喺入边嘅时候望唔到出边咯。 我唔肯定佢系咪可以俾你入去咯，定系可能喺车厢外面打卡，我就唔肯定啦、哦。但我谂紧咧，会唔会可能系？佢有唔同嘅表情咩？ 哦，应该系啦， 应该几得意啊！ 嬲嬲嘅表情啊， 或者系喂食啊，或者系好愤怒嘅表情，应该都几得意。 其实就算系大人小朋友，应该都兴奋嘅。大人就系回忆呢一个童年嘅回忆啦，系啦。咁、但系小朋友咧，而家都仲热播紧噶嘛，佢系永恒不衰噶嘛， 所以好啱一家大细、老中青都啱。 啱啦， 完全冇 带爹哋去先。 系啊，可以完全冇代購哆啦 A 夢， 系啊， 簡直係一家大細都中意嘅哆啦 A 夢呢個係。 我見到尋日嘉明都有去喎， 係我都見到佢帶 優先場係嘛？ 應該係啊，優先場啊，佢影佢個女女嘛，好開心我、見到，因為其實首先係奧明360都幾大啦咁、樣，咁然後咧我諗搭纜車都唔係話每個小朋友一定搭過嘅，咁所以一家大細去試下搭咧，其實都幾唔錯喎。 嗯，好啊，咁啊星期日或者星期六如果得閒嘅時候。都可以去下昂平睇下呢三架，系睇下有几靓，或者打多啲卡放上网，开心呢个氛围咧系需要 share 出去嘅。 同埋咧，星期六日真系要揾啲地方去噶，所以咧呢一个真系几好嘅一个方法嚟嘅。 好啊，唔该晒 Ann 帮我哋咧提供咗一个星期日带爸爸去嘅庆祝父亲节嘅资讯。 咦系喎，啱啱好星期系咪啊？ 系啊，系 啊， 星期带父亲节啊！ 哎呀，我都要准备下啦。 你就带埋爸爸去啊！ 好啊。 好，唔该晒啊 ，Ann。 好啊， 咁船仔有啲咩天气嘅资讯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嗱，其实呢几日咧都有湿有焗嘅，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嗰种唔舒服系因为个天气觉得哇，好似周身唔聚彩啊咁样， 湿湿立立， 系湿湿立立 啊。 咁然后湿湿立立咧，同一样嘢就系会影响埋你件衫嘅，因为你件衫可能会黐咗啲汗渍啊。呢样嘢多数咧，女士们都好啲嘅，女士们会留意多啲。咁但系男士们咧，好多时候如果系着一啲譬如浅色啲嘅衫啊，尤其是白色衫嘅时候咧，可能个衣领位置或者腋下嘅位置咧，其实都会变到有少少黄感感啊。 系啊，有阵时都会特别白色衫咧，白色衫咧就会即系最容易最显眼最觉啊。 系啊，但系女仔咧就多数可能会去洗咗佢啦，或者 漂白 系啦，特登揾漂白剂跳咗佢啦。咁但系男士们咧可能就冇咁细心啊，有时咁啊，呢个真系成日可能喺搭地铁啊，或者系即系啲男性嘅朋友嗰度咧望一望咧，其实都有啲尴尬嘅， 因为大家会举高手，会捉住个扶手， 捉住个扶手嗰下好明显。咁我就哇即系我觉得可以教下大家有啲方法咧，其实就可以好轻松咁样去除。嘅唔需要用漂白水，咁相信男士们咧都有呢一个嘅方法嘅，或者系有呢一个嘅 product 可以帮到手，就系剃须膏啦。 吓， 系用剃须膏。 哦， 系咪估唔到咧？ 估唔到。 系啦，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呢一啲所谓嘅汗渍或者黄浸浸嗰啲嘢咧，即系我哋一啲汗水或者系皮脂嚟嘅。咁所以咧，因为呢一个剃须膏咧系有呢一个界面活性剂啊，咁所以咧比较轻松咁样去带走我哋一啲皮脂啊或者一啲污渍嘅。咁但系你话成日咁点样洗啊？冇理由就咁喷落去噶，其实真系就咁喷落去。不过系啦，我哋首先咧就系揾剃须膏，我哋搽咗嗰啲污渍位先嘅。咁搽完啲污渍位之后咧，我哋就会再揾牙刷，系啦，揾牙刷你就慢慢轻轻咁样擦下佢啦，咁样，咁之后咧你就可以当系普通，你已经搞完咗件衫，摆入洗衣机度洗噶啦。 哦，即系唔使话要等佢噏下一阵啊， 唔需要咁样，因为其实都擦咗佢噶啦，咁已经好好。咁之后咧，你去再摆入洗衣机咧，基本上咧都可以回复到新嘅一样噶啦。 哦， 原来是这样啊。即有阵时啲领位咧，衣领啊，其实有阵时啲汗咧，都会令到佢个边边位黄咗噶嘛。即其实都可以咯，系咪？ 系啊，系啊， 因为都属于系人体整污糟。 系啊，系啊。咁、另外、你如果真系普通嘅，即系出到街先发现自己真系污糟咗，喂，点算咧？其实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嗰啲好简单嘅衣物除渍剂嘅 污渍笔。 系啦，污渍笔啦，或者系我嗰只咧就真系唔系笔嚟嘅，即系好似眼药水咁样嘅 size 嘅啫。咁然后咧就咁滴落去咧，已经系即刻可以去除咗。 使唔使去冲水嗰啲啊？ 我嗰款就唔使冲水。 冲水都唔使啊？ 系，但系佢基本上都可以冲走，可能会有少少湿咗一笪，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油渍嗰啲咧，我觉得我宁愿湿咗少少咧。好过系成笪油渍咁样摆咗喺度，我觉得好似唔系太过美观咯。 嗯，咁都好好、啊、即系其实如果假设我屋企，其实我屋企好多白色衫、 啊、 我好中意着白色衫，因为着起上嚟个人精神啲。但系有一个弊病咧，就系、是、经常每一季都要换一换嘅。因为白色衫你放咗，譬如你个冬天唔着嘅时候咧，你放耐咗咧晒啊，因为我啲衫咧喺个窗口边系会晒黄添啊，唔知晒黄呢一个又可唔可以系用嗰个嘅剃须膏嚟到去试下都好。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试下嘅， 系啦，试一试先。 系啦，因为其实剃须膏始终都系一个清洁嘅用品，咁可能都系可以漂白到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有呢、這、一个譬如汗渍啊咁样嘅问题咧。因为又唔系话好想揾漂白水，咁大家男士屋企咧，如果系有呢一个嘅剃须膏嘅话咧，都可以试下用嘅。 系啊，因为唔使浪费啊。 系啊， 每一季买咧真系好浪费。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 try 下试下啦。咁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亦都系炎热嘅，咁、所以咧真系要饮多几啖水啊吓。 系啊，要带水樽出街。 系啦、啊，同埋带埋把遮啦，因为把遮咧，除咗可以遮雨之外咧，都可以遮埋个太阳嘅。系啦，听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啊。下周初咧，骤雨亦都会逐渐减少噶。 嗯，系睇翻个九天天气预报咧，星期日啊，先至会有太阳伯伯啊。 哦、 希望真的会出嚟啦！星期五六，即系今日同听日咧，都系睇个天气报告，都系有个雨啊，落雨啊。 系啊，咁睇埋温度咧，就系出边嘅气温系30度嘅，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我自己咧就住喺新界东北面嘅，咁如果由我屋企揸车去沙头角一带嘅话咧，其实都好快，十几分钟 嘛，行双龙头嗰边去嘛。 系啊系啊，嗰边真系好快，十几分钟就已经到啊吓。咁但系我又唔系即系会成日去沙头角嗰啲人嚟嘅，不过。在之前的時候咧，我都睇到啲報道就話到沙頭角入邊咧，第一佢都有天后宮，吉澳天后宮。 哦，呢、這個喺個島上面啦， 喺個島上面噶，原來。 吉澳係島嚟噶嘛。 係，咁另外即係喺沙頭角嗰邊去嘅，定還是其他地方都可以去到呢個吉澳噶？ 嗱，吉澳咧其實真係孤園海外啊，好靜嘅。呢個島咧，其實咧就講真，齋從風景上面講啊，就好鬼靚嘅， 係 好靚，仲係湖光山色嘅，上到去 咁犀利， 係啊，咁但係裏邊咧就因為咧長期都村已經係丟空嘅，因為上面以前曾經何時咧都好多人住㗎，又既有漁民啦，但係亦都有客家人，有好多客家村。 點解客家人會住喺山嘅？點解無啦去咗嗰度嘅？ 嗰度其實咧地方都好大㗎嘛，都有山㗎。佢嗰度啲嗰啲島咧，以前係冇人住㗎嘛。咁客家人落到嚟之後咧，佢哋要揾地方住啦。咁啊，呢啲島裏邊有咁多，有平地，有水源，有海灘，咁啊方便揾食咯。 分享食嘅，佢哋咪開始慢慢喺度聚居咯。 喂，以前嘅年代，佢嗰啲客家人木筏過去嘅啫， 揾地方住啦，越過都係坐艇噶啦。 係 係。咁啊，有最緊要係有咩咧？有地方俾你霸到嚟開我開村啊嘛，有平地俾你可以我嚟耕種啊嘛。 誒，而家呢個年代 爭啊嘛， 可惜冇得霸啦呢個年代。 誒，三百年前、四百年前咁嗰啲嗰啲日子咧，容易好多啦。 係啊，嗰陣冇人要啲地嘅。 所以咧，嗰度咧就有好多客家村，不過咧。即係好多都移民曬，咁所以啲村咧都丟空曬㗎啦。咁、 嗯、 啊，除咗假日間唔中，可能有啲人會翻到去代駕之外咧，咁基本上個島上面嘅陸上嘅嗰啲客家人咧，都已經係絕跡咁滯。而家你去到島上邊，譬如話啲本地旅行團啦，上到去即係參觀下咧，嗰、 嗯、 啲地方都係主要都係啲漁民啊，有漁民村啦，咁啊較為活躍嘅啫， 係啦。 就真正漁民喎、哦，漁民喺個島上邊咧都係識。即係已經冇曬漁船噶啦，咁啊，所以有啲部分就喺當地做一啲魚排啦，啊魚排啦，有啲又唔想出去市區咁繁囂啊咁樣，就仍然就留守喺屋企嗰度啦，咁啊過啲恬靜嘅日子咁樣咯，咁反而咧佢哋有個嗰啲叫同鄉會嘅喺大埔。 吓、啊、喺大埔噶， 系啊，佢哋好多人都搬出大埔噶。 咁大埔咁佢吉澳嗰即系大埔搭船入去噶咯。 佢哋就大埔坐车入去沙头角，跟住沙头角咁啊坐街道咯，坐以前佢哋自己嗰只街道咯。 啊、 如果佢自己有艇嘅，咁就喺三门仔嗰度搭船去咯。 哦， 咁样咯， 系三门仔搭船去啲油都贵喎，会唔会？ 因为佢自己嘅事啦，即系坐佢自己有私家车咁解，咁啊呢啲就唔系公众人士嘅事啦。如果公众人士咧，就一般嚟讲都系喺沙头角度搭船入去咯。 系嗱，咁啊吉澳入边咧，我知道都有个天后宫嘅、 哦。系，呢啲地方因为一定有天后宫啦，因为既有客家人又有渔民，咁佢通常咧啲共同信仰就通常都系天后噶啦。 哈哈，就好似我哋上个星期讲啦，就系话蒲台岛有佢哋自己。嗰、那個龍舟競技一樣啦，咁啊吉澳咧，佢喺呢一個叫3月23日農曆嗰陣時咧，其實嗱又天后誕又成，其實係都有好多唔同特別嘅活動，係咪都仲繼續緊㗎呢啲？ 天后誕對嗰啲漁民嚟講，嗱嗰度已經客家人少㗎啦、 啊， 所以而家嚟講咧，客家賀天后誕咧，主要都係啲漁民。咁佢哋都頭先我講過，佢都大部分好多都係住咗出去大埔㗎啦嘛，咁、 啊、 所以佢哋咧都會翻曬去就賀下馬。 就特登 婆阿媽做蛋啦， 特登翻去吉澳嗰度啦。 係啊係啊，特登翻去噶，咁個當係探親啊、聚舊啊咁樣，每一年一次咁樣，平平白行去好多人翻曬去咁樣咯。 咁嗰啲譬如舞麒麟啊，嗰一類型活動或者叫做有啲拜神嘅活動啊，又或者會唔會即係特別啲嘅神功戲咁樣，會唔會？ 啊冇啦冇啦，冇神功戲㗎啦，因為第一島民唔多啦，少啦，所以只係咧，譬如話有個拜神啦，同埋咧佢哋會咁樣嘅，因為咧佢哋有一條大街㗎嘛，咁啊抬下馬出嚟巡一巡。 系 巡一巡咁样俾大家睇下，俾大家方便大家上喺嗰啲不同屋企，即系门口度，经过门口度俾大家上柱香咁样系有嘅。但系大规模咩要劳师动众，要戏啊斗戏都冇啦，已经系啊。 但系即系抬出嚟巡一巡，其实都好多嘢睇噶。 唔系巡一巡咯，咪 系咯， 请阿马个行山上去条桥度，跟住又搵住搵啲村民抬住佢咁样，跟住搵住大家攞晒嗰啲仪仗队咁样仪仗啊， 肃 静回避嗰啲咧。 我就 系咁啊，系咯，咁啊，一路浩浩荡荡咁由天后宫一路巡，跟沿大路一路巡到去岛嘅另一边，即系过咗码头，过另一边嗰个新嘅广场，跟嗰度近住渔民村噶嘛，咁喺嗰度停一停，咁但系俾方便嗰啲老人家，嗰啲老人家譬如真系唔方便行到咁远去天后宫啦，咁就当地上住香咁样咯，摆完之后咧咁啊过。跟住再接翻阿馬，咪翻翻廟咁啊，做乜成日噶啦？ 咁啊，都係多嘢睇嘅，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喺自己條村嗰度，就見到佢哋都有啲即係叫好似喺村巡遊嗰啲咁樣 咧。哦，係啊，軍仔嘛。 係啦，咁嗰啲咧就又攞曬喇叭去到播嗰啲炮仗嘅生意 fact 啊咁樣。 係 啦，又攞袖子撒落地下咁跟住掃翻咁啊，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咧，我覺得係其實係好多嘢睇，即係每逢睇嘅時候都會覺得嗰個鄉村味啊，同埋以前香港嗰個感覺咧，其實好強。 即系传统，传统嗰种感觉好强烈咧。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好嘅。咁如果你话岛上面嘅话，其实佢仲有冇其他特别嘅活动咧，都系会几盛大嘅喺呢个吉澳嗰度。 嗱，佢哋其实最盛大咧，除咗有天后诞啦，最盛大就是十年一次嘅太平清照。 哦，佢哋都有噶。 有，今日我有十年清照，有太平清照噶，就十年一次噶。 咁啊，上次系几时啊？ 上一次系2016年。 咪即係仲有兩年佢再嚟？ 係啊，逢六之年佢就再嚟㗎啦。上2016年佢放煙花添， 咁犀利 喺個海度放煙花係啊。其實佢哋好多嘅鄉親咧，即係無論客家人又好，或者係漁民又好都好啦，好多民都移民咗去英國嘅。英國咧，佢哋喺英國嗰個同鄉會咧係非常之壯大嘅。 嗯嗯， 好多真係好多人啦，經費好充足啦，實力好雄厚啦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咁啊。咁啊，雖然話佢哋移民咗英國啫，但係咧佢都好懷念翻香港，即係故鄉長大嘅地方啊嘛。所以每十年一次咧，阿華太平清照咧，咁佢都好踴躍捐錢、籌錢、打字咁樣。咁啊，老遠咧就租，佢哋一翻嚟就成架飛機㗎。 哇！ 因為人多啊嘛，基本上可以包機翻嚟㗎。咁啊，咁啊，咁啊，翻嚟之後咧，咁啊，即係諗好多個方法。令到嗰個照咧，除咗既有傳統，亦都有一種咧就係新鮮嘅感覺咯，即係唔好咁悶咯。咁佢左諗就諗翻嚟放煙花啦。 哇！即係經常曬喎呢個。 可以放煙花，報紙都有賣㗎。上一屆咪上年啦。喂， 咁我好期待佢2026年嘅時候咧，佢哋翻嚟又諗多啲新嘅點子喎。 係啊，咁啊，佢哋好多好多計嘅，佢哋好多好多好多橋嘅咁樣啦。咁啊，所以咧都既有傳統。啊！亦都有啲新鮮嘅嘢，咩現代化嘅嘢咁樣，咁啊加加埋埋咧，咁啊呢個照雖然係孤懸海外，但係都好睇，都吸引到好多人入去參觀嘅。 係啦，嗱，如果而家大家要去呢一個吉澳嘅話啦，咁佢哋原本咧，頭先阿嘉哥都有講，有佢哋嗰啲街道啊。系啦，咁啊，系啦，咁啊，但系都過咗噶啦，咁啊喺成個月之前啊，成個月之前咧，咁佢哋嗰個都已經係完咗噶啦， 停咗，咁啊 停咗， 轉咗為一個公司型啊，即係有公司去承辦嗰個一個定期嘅航道咁樣咯， 係啦， 唔係由佢哋自己個街福，佢哋自己有個福利會，個福利會嘅經營就唔係啦。 哦，咁如果大家要去嘅話，上網揾下到底嗰個航班啊、 航 線啊， 同埋要喺網上辦理呢一個咁嘅禁區者， 哦，系啊，你呢個温馨提示 喺網上面自己可以安排嘅，就唔使下要啲村民幫你做擔保咁樣去簽證嘅，而家唔使噶啦。 我諗唔係好多香港人去，因為要申請呢一輪嘅禁區紙，其實都大家要得起心肝去嘅先至會去咯。 哦，係，咁啊，唯有跟嗰啲即係睇機會啦，跟一啲我哋本地嘅導遊啦。 係啊， 咁如果佢哋係個上船嘅地方唔係沙頭角嘅，由三門仔嘅，咁就唔使辦啦。 哦， 即係吉澳唔係禁區嚟嘅， 係， 但係因為你搭船上船嗰個地方 喺沙頭角啊嘛， 所以先至攞個區紙嘅啫。 哦， 咁如果你個上船嘅地方係三門仔嘅，就唔使辦禁區紙噶啦。 係，咁啊，大家自己去揾下，睇下啱啱自己嘅路線啦嚇。 係， 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欧盟委员会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所谓年度报告中，针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权等方面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说，正如特区政府多次强调，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是要令国家主权、统一和領土完整得以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得以全面準確貫徹，以及更好地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包括在香港營商的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歐盟必須要立即重回正道，停止抹黑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和工作。發言人重申，任何外部或者是任何外國或者在外部勢力抵毀香港情況，試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只會自暴其短，絕對不會得逞。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發言人說，他們用無人機和彈道導彈在紅海和亞丁灣襲擊了三艘貨輪。發言人說，胡塞武裝在亞丁灣擊中一艘叫做韋爾貝納號的貨輪，造成船上起火。胡塞武裝又在紅海襲擊海洋衛士號和亞西拿號兩艘貨輪，並準確擊中目標。不過發言人未有透露具體的襲擊時間。 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悬挂柏卢国旗由一间乌克兰公司拥有的韦尔贝纳号货轮在亚丁湾被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中，船身受损和起火，一个船员受重伤。七国集团峰会一连三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普利亚举行，主持峰会的意大利总理梅诺尼确认，与会领导人已经同意在年底之前，透过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利息，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贷款。德国总理索尔茨形容，七国集团领导人就利用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贷款达成协议，是历史性的一步，并且是非常坚定的承诺，给乌克兰人有勇气采取必要的行动，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获邀与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七国领导人的支持，他说获得的贷款将会用于国防和重建，不过他认为七国集团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实际没收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听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iffany 同大家讲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喺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喺博康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龍近和斜村一段車多，龍尾沙田馬場。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旺角亞加路街有水管維修，去大角咀方向介乎廣東道同新田地街嘅慢線封閉。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蒙查查签咗张卖身契，想发围仲有冇计？为咗跳槽，电视台新人密谋偷翻张合约，请嚟魔术师一齐潜入夹万，最后可唔可以成功甩身呢？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许氏兄弟经典喜剧《卖身契》，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5，港台电视31。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巢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男士穿西装，女士就会深深眼，但是怎样穿到西装才有型一点呢？ 很多我们叫 broken suit， broken suit 不是解烂了的西装、是解你的衬法上可能是单一件外套就衬 chinos 或者衬 jeans， 一些很灵活衬法的配搭、甚至乎你我平时喜欢穿西装的、一件西装褛披下，他们叫披下的形容词，加件 T 恤加条短裤这样都可以。 要学识更多男士品味，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二台话你知， 份份工都话要有工作经验先请，咁我呢啲冇做过嘢嘅，咪唔使旨意揾到工。 放心，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帮到你。 呢、這个计划我有听过，佢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噶嘛。 冇错，佢哋除咗有注册社工提供个案管理服务，仲有有薪嘅在职培训，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噶。 咁我可以试下、哦，应该有短期实习可以试下个嗬。 有。计划有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给学员，不单止可以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还可以申领7300元的津贴。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还有 Instagram 的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一点。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彭咏仪，二台话你知。 7:39，今日今朝 support 咗你咧，先同大家讲下2024啊欧洲国家杯嘅一个分组情况出现咗啦。香港嘅朋友有阵时都好关心欧洲国家杯，点解咧？因为自己中意睇啦，德甲啦、英超啦、西甲啦等等一啲球星咧，都有机会悉数上阵噶。A 组容易踢，德国咧对苏格兰、匈牙利同埋咧瑞士嘅啫。有边一组系死亡之组啊？死亡少少，好似系 B 组啊。B 组有西班牙啦、克罗地亚、意大利同埋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咧，可以死守嘅球队嚟噶，所以都唔容易应付。B 组就最难啦。C 组系乜嘢咧？英格兰啦、塞维亚啦、丹麦啦同埋斯洛文尼亚咁啊。理论上英军有机会睇高一线咁多多啦。OK， D 组咧就荷兰嘅天下啦，波兰、荷兰、法国同埋奥地利。D 组咧晋级形势咧都比较险要一啲，咁啊各队咧要努力发挥啦。E 组就系比利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同埋咧乌克兰嘅。至于 F 组方面有土耳其啦、格鲁吉亚啦、葡萄牙同埋捷克嘅。欧洲国家杯唔知系咪你啊心目中嗰杯茶咧？四大联赛全部都投鼠㗎喇，要等就要等欧洲国家杯。好啦，有咩睇呀？当然啦，国际体坛上面超多嘢睇。先讲呢一个 VNL， 香港站，即係旧时叫世界女排大奖赛啦，而家叫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4。香港站琴日啦亦都喺呢个红馆嗰度进行啦。少少地都要入去场捧下嘅，琴日有两个钟头时间，立即咧就入去睇咗场巴西对德国队。 哇，巴西嗰个加比真係好劲喎，即係唔讲得少，而且喺香港呢都几得人心喎，每次呢扣球啊，或者呢用一啲扣球式嘅发球呢都引嚟啦，大家系咁嗌 ace ace ace ace。排球嘅世界乜嘢 ace 波，你应该諗得明啦，就係、是、发球直接得分。最后巴西赢咗德国队啦，喺香港站呢度呢就延续呢个不败之身啦吓，咁啊取胜嘅功臣呢当然啊，即係主攻手呢都谦称啊，呢一场呢係相当有难度嘅比赛嚟㗎，因为呢德国队呢其实近呢几年呢进步咗得好紧要咁样，佢形容呢对手啊比想象中难缠啊，但係关键时候呢佢哋绝对呢有能力可以扭转比赛㗎，咁除咗呢一个战果啦，同埋今年度啊，或者现在咧世界排坛嘅一姐，话俾你听下乜嘢啊？土耳其啊，土耳其琴日轻松赢波啦，赢咗啦多明尼加共和国啊吓，厉害喎、啊！土耳其嗰两支叫主攻手啦，如果你细个打排球嘅话咧，你一定知道咧做大锤咧唔容易嘅，尤其是今时今日咧，唔系净系有弹跳能力啦，有高度啦，仲要咧用脑去打波啊！当中印象最深刻咧就系土耳其四号嗰一位嘅球员啦，真系轻松就揼一揼个三米啊，即系三米线嗰度咧就有一个好强力嘅发挥啦，咁睇嚟啦。嚟緊啦吓，呢几日呢都喺呢个呢VNL 香港站呢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包括啦有呢早前赢咗保加利亚嘅国家队啦。好彩好彩，国家队都锁定咗呢呢个呢奥运嘅出线资格啦，因为呢世界女排大奖赛或者呢个巡回站呢就唔系淨喺香港举行嘅，咁印象之中喺其他地方都有举行啦，咁咁啱得咁巧呢就其他嘅国家呢就失利输波，咁中国队呢就轻松咁样可以进入到呢呢个巴黎奥运嘅出线资格啦，咁因为呢个赛前大家都有少少咁多多担心嘅，担心位喺边度呢，就唔系话国家队嘅实力嘅发挥，系呢其实早应该喺上一站即系澳门站嘅时候咧，国家队应该已经攞到呢一个奥运资格噶啦，应该要。但系上次喺澳门站嘅发挥有少少失水准啦，咁所以咧就有咁嘅情况出现啦。不过即系主持人啦，特别系阿 O 咧，结果论者嚟噶，出几都做到嘅啫。啊，过程唔重要噶。OK， 咁啊因为另一场啦，因为呢个日本福冈举行嘅福冈站嘅排站赛。赛事咧，想攞呢个奥运入场券嘅荷兰咧，以总局数咧0-3输咗去美国啊吓，咁啊日本更加爆冷咧2-3咧输咗俾加拿大啊吓，咁所以咧吓、啊、变咗咧国家队咧轻松啦吓，赢咗保加利亚之后咧，之后嗰啲喺香港站嘅比赛究竟打成点咧，都应该稳夺呢个奥运嘅资格出线权。不过咁当然作为香港嘅球迷啊，全力都会支持啦国家队啦，特别系中国女排咧，今时今日咧人才辈出啦。再加上咧，大锤手朱婷啦，亦都咧好得香港市民嘅欢心噶。见到咧入去睇咧呢个排球比赛咧，好多朋友咧会画到自己花面猫咁样咧，就系画一啲自己想支持嘅一啲地区啦、国旗啦。咁当然啦，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啊，最多嘅梗系大家攞住个平板入边咧系国旗嚟嘅，咁啊跟高举住咁啊支持中国女排啦。咁啊气势磅礴嘅，绝对系非常期待啊！就算你唔可以入场去睇啦，或者冇买到门票咧，其实咧电视机都有免费播放嘅，咁大家就可以 catch up 翻啦。最后角度同大家咧讲埋咧，近排咧阿 O 最关心系乜嘢啊？梗系 NBA 嘅总决赛啦，琴日啊喺香港时间8:00咧就上演咗咧第三场嘅总决赛，即系 Game Three 嘅赛事啊吓。纵使咧 Dallas 咧班师回朝啦，翻返自己啊嘅主场作赛啦，但系啊第四节咧因为咧卢卡当石啊六犯离场啊，再以咧99-106啦不敌啊绿军，即系 Celtics， 即系赛特人啦。嗱，赛特人咧贵为咧 NBA 咧历史最悠久嘅 一啲球队之一咧，今次咧真系不能松懈啊！再加上咧，佢哋啊拥抱住咧啊美国篮球队嘅生命脉啦。好老实讲嘅，其实咧过去嗰几年 NBA 咧都系欧洲方面嘅球员咧系玩晒，同埋咧叫做最威嘅。你譬如睇到咧Final MVP 啦，以至啲 MVP 咧唔系卢卡当石啦，就系祖杰啦，即系之前另一位欧洲嘅中锋啦。再加上譬如之前传到火唔火热嘅，譬如 Embiid 啦咁样，即系76人队嘅Embiid 呢一位球员啦，都唔系个籍贯方面或者一个国籍方面系美国嘅。所以咧今次其实好多球评家咧都话，喂，陆军好有机会咧系。佢哋都想啊，令到咧 Jason Tatum 啊，可以咧成为到新一代咧以美国人身份真系带领到 NBA 呢个联赛再次崛起嘅咯。咁但系究竟做唔做到咧？暂时咧都系未知字嘅。点解咧？因为仲系打到第三场啫。虽然即系历史嘅世界入边啊吓。在总决赛咧，连输三场嘅球队咧就唔能够啊再有抢七噶啦。通常咧都系塞特人赢埋，或者下一场俾翻 Dallas， 但系咧下一场咧就系 Celtics 4-1咁样赢咗个总决赛。究竟系咪咁样咧？嗱，呢个咧暂时都系不得而知嘅。而历史咧就系俾我哋爱嚟咩啊？打破啊嘛，系咪先？即系破纪录，破纪录就系破咗啲以往做唔到嘅嘢咯。咁究竟今次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样嗱，睇翻琴日数据方面咧 ，Celtics 嘅双子星咧 ，Jason Tatum 啦，同埋谢伦布朗啦，分别啦攞到31分、6个篮板、5个助攻，以及咧30分、8个篮板、8个助攻啊。Dallas 方面啦，艾荣啦，同埋当石啦，分别已经好努力噶啦，射入咗35分、27分咁样啊，但系都未能够咧阻止球队咧再吞一下嘅。败仗啦，咁睇嚟啦，即系下一场赛事啊吓 ，Dallas 应该要个出尽努力啦，能唔能够咧，即系打出好成绩咧？应该喺香港时间咧，听日朝头早咧，又有啲免费嘅电视台咧，会同大家跟进下 NBA 总决赛第四场究竟啊，独行侠有冇机会攞翻一场嘅胜仗咧？我自己个人意愿就觉得攞翻一场好睇啲嘅，唔好俾人哋横扫式啊4-0啊去 KO 啦。当然有一啲朋友真系阴谋论者，佢会觉得话：喂，唔系、哦，放翻啲球星练波、哦，嚟紧巴黎奥运、哦，系咪真系咁样噶？系咪真系放翻啲球星去休息，转个头喺巴黎奥运代表自己国家噶？嗱，真系唔知道咁啊！球赛结果几时知咧？听日朝头早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远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努力怎演算，难攻要是怎算，轮流转高深两神段，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一圈飘向理想过，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爱，圈圈交愁泪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 人痴心色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怎算，轮流转交心向神端，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性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年轮海之间难停低，良朋与伴侣的命题，傻孩子很清梦为弱势，缘分到缘分去无畏惧，继续游下去 7:52。Felix 林志乐，年轮海，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啦吓。翻嚟嘅电台嘅过程之中都见到咧，喂乌云密布咁啊，心机旁边你咧就留意翻啦，出门口嘅时候系咪应该整翻把遮嚟用下呢？ 晨光第一线，船仔。 最近自己开始咧都想睇多啲艺术品嘅， 好啊， 因为咧、啊、我系最近上咗一堂咁样啦，即系我个科啦咁样，咁佢就讲到咧，其实点样去增加我哋嘅智慧咧？佢话其实睇艺术咧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因为你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思考一啲人生嘅价值啊，或者一啲议题啦咁样，咁、就话啊。其实虽然我真的没什么艺术涵养的，但好像现在开始看呢会增加一些。 真的、我也没有啦，即是没有人会夠胆在大电波那里很厉害艺术方面。就算你访问一个艺术的博士啊或者很显赫的一些雕刻家啊艺术家，他们都不会这样讲、不过呢香港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展览的、就算简单如即是不要说那些这么大型的，譬如Abaso 啊或者Affordable Art 啊类似那些这嘢啦，但系啊，你简单如你入去香港艺术馆咧，其实你睇系啊，你睇啲或者睇去 M 家啊，或者故宫啊，你其实睇下咧，你自己咧个身心灵都好疗愈噶，真系噶，系啊， 因为你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了解呢个世界啊。我觉得有时 art 嗰个正嘅位置就系你唔需要每一次有个言语嘅限制，即系言语限制可能大家有时听唔明噶嘛，咁但系 art 就系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可以系音乐啦，可以系视觉嘅艺术啦，甚至有埋氣味嘅咁樣，咁用唔同嘅感官去感受咧，都係好事嚟嘅。咁、香港好好彩啦，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啦，甚至你去地鐵咧都有一啲藝術嘅裝置啦，或者商場都有好多嘅。咁但係譬如有啲地方咧就唔一定會有藝術睇嘅、尤其是一啲鄉村嘅地方。咁今日咧講呢一個嘅藝術館咧，我自己覺得其實都幾得意，同埋都係幫到一啲人去睇到啲藝術嘅。咁佢讲到咧，就系喺法国啊，系啦，咁佢就有一样嘢叫做移动美术馆嘅计划。咁所谓嘅美术馆计划移动啊嘛，你想象下佢点解可以移动咧？除咗系话摆个装置喺度之外咧，其实佢系揾咗个货柜车。 系。 咁个货柜车都几大啦，当然。咁佢就喺个货柜车出边咧，已经去做一啲嘅装饰噶啦。可能有一只好巨大嘅公仔咧，系企咗喺嗰个货柜度嘅。 系。 嗰只公仔已经系一个艺术品啦。 系几好喎，我觉得即系近排咧，东南亚咧都多呢啲喺商场出边突然间有只好大嘅呢啲叫做雕塑品啦、其实咧俾大家打卡又好啦，你真系好仔细去望又好啦，其实咧都令到成个城市咧都系充满活力。嗱，头先船仔讲咧，法国咧一定系最传统嗰几间佢哋嘅国立嘅美术馆啊，或者罗浮宫啊，你去亲巴黎一定系去呢啲位噶啦。咁但系好老实啦，你入到罗浮宫啊，好靓好华美宫殿啊，哦，原来咧几多世纪嗰啲人咧用嗰只杯咧系咁 咁瘋狂嘅，或者哇嗰陣時法國國王咧窮奢極侈噶，就算咧係咧一樣好簡單嘅咧都傷金落去嘅，咁類似係咁樣啦。咁啊我了解，好好好。但係咧，我哋而家人大咗咧，好似船仔頭先 show 出嚟咧，呢個流動美術館咧，就是、一啲咧叫做流行藝術品。 嗯、 流行藝術品咧又好似好時興或者好時髦咁樣，啱唔啱啊？船仔 係啊，其實都係嘅。佢嘅揀嘅藝術品入邊咧，包括有一啲譬如係畫畫啦。有啲系雕塑啦，有啲系片，甚至设计嘅。咁甚至多数咧都希望系俾小朋友都睇得明嘅，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喺譬如法国咧，可能你喺啲乡村小镇咧，你唔会出去城市噶，即系留翻喺自己嘅乡村。咁乡村就得大自然比较多啦，咁美术就真系少嘅。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啊，其实有个艺术家就觉得啦，艺术应该每一个人都拥有嘅，即系唔一定话系有钱人或者系城市嘅人先睇到嘅，咁所以咧佢就同好多其他艺术家去合作啦、 嗯， 或者甚至同一啲场馆合作，睇下咧佢可唔可以用一个货柜车嘅形式咧做一种巡回嘅展览系啦， 即系巡游咁样咯。 冇错，佢系会去好多嘅小镇嘅。而家咧佢就希望可以分享到啲咩咧？佢有个 criteria 有个要求嘅，就系、是、一个少过2000人嘅小镇，净系去呢地方嘅啫。咁但係咧，你冇諗住話少過2000人咁樣好少人睇咯，唔係喎，佢已經接待超過150,000名嚟自歐洲或者非洲咧7个國家嘅旅客，因為好多人慕名而去啊，咁好得意啊嘛，哇！原來唔一定要去藝術館先睇到嘅喎，大貨車都有得睇喎，咁樣。 法國啲小鎮咧，其實咧，你以人口計佢好少啦，以地方計 佢好大。 我记得嗰阵时啊，其实我自己几中意法国噶，但系除咗巴黎啊吓、巴黎有啲坏嘅经验，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譬如尼斯啦，尼斯啊，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啦，咁更加有即系佢比较独特嘅一个天体沙滩啦。即系你去睇下啫，即系我唔系话哇，你咁唔着衫咁咸湿，即系我唔系觉得咁，即系有啲独特嘅风光系当地嘅文化去赋予佢哋有咁嘅特色。第二，譬如你去波尔多成日话，喂，你去啲红酒嗰啲trip 啊咁样啦，咁其实咧你去都系认识人哋个酒庄文化， 啊、 人哋亦都唔会俾成几支红酒你哇怼啦，你饮醉佢，亦都唔系咁，即系去尝试去 taste 一啲嘢，所以。法國咧，你就算波爾多求其再細分一個鎮仔咁樣先算，佢鎮仔都好大嘅，係大嘅。所以即係船仔講嗰個流動美術館咧，我覺得係絕對可以推行嘅，即係美國喺法國，甚或乎我覺得喺中國都可以推行。 係啊， 係因為中國都係得天獨厚地，我哋啊地方大，我哋成日話哇中國某一個鎮，成日話鎮仔，那個鎮仔都好大啊嘛，好多人口 啊嘛，地大物博啊，係啊，咁同埋如果你講到話入邊係點樣樣咧，其實佢都希望自己係符合翻成個美術館嘅感覺嘅，咁、所以佢成個設計團隊咧就係喺譬如入到去嘅時候咧，牆多數都係白色嘅，唔係好多雜物嘅啫，總之係啲零件啊、水喉啊，或者都應該冇水喉噶啦，任何可能燈掣嗰啲。全部都收埋晒嘅，可能咧亦都会喺入口嘅两边咧俾一个衣帽间大家，咁希望大家入去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个好似真系入艺术馆嘅体验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可以喺法国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推行呢一款嘅流动式嘅艺术馆咧，相信会俾更加多人去接触到艺术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8:13啊，晨光第一线，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系星期五真系愉快啊吓，咁啊，琴日咧，同 Dicky 倾电话做访问嘅时候咧，佢都有讲啦，话啊，如果英伟达或者叫做咧辉达啦，咁香港有唔同媒体都有唔同译音，总之讲紧都系同一只股份啦，晶片股系啦 ，NVIDIA 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机会。納入呢個Dow Jones就好啦，咁可以即係都係時候加入下，因為隔晚美股就係真係同琴日即係前晚美股有同一個情況，就係、是、道指要跌，但係咧納指同埋 S&P 啦都係升嘅，咁啊原因琴日其實 Dicky 都已經講咗，芯片股繼續帶動大市上升，亦都係琴晚隔晚嘅結果出嚟啦，咁啊嗰幾隻芯片股都好似即係拆勢都唔係好識停，咁啊一次過交俾 Dicky 幫我哋觀察。查下外围市况啊，好嘛？唔该你。 好啊，咁啊，头先咧，欧都讲啦，即系三大美股嘅指数咧表现不一嘅，但系 Nasdaq 咧系再创新高啊，咁呢个新高都真系新高嚟噶，咁样。其实咧，我望到呢个指数咧，都我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有阵时咧吓、啊，真系长线嘅表现咧都可以反映得到一个客观嘅事实，就系、是、股票市场咧永远都系一定系反复，一定有波动。但系跟住咧，如果嗰个经济或者相关啲股份表现好咧，佢个新高咧系可以超越以往好多倍嘅咁样。睇到个 Nasdaq 就知啦，点解会即系突然间好似好有感而发咁？因为即系讲紧我入行日子唔短啦，即系99年毕业，咁跟住已经历过科网热爆破，睇住个 Nasdaq 创过当时即系5000点嘅新高，跟住哇真系跌到一波六。咁後來到現在而家講17600多點，真係好誇張嘅都。咁啊，當然就咁講，而家目前即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咧，又或者客觀嘅事實，就算講成個美國股市涵蓋面最高嘅呢個 S&P 500指數咧，咁其實亦都仍然係高歌猛進嘅。咁我諗其實都反映一件事嘅，咁就係幾樣嘢啦，都可以今日都再加以再分析嘅。第一就係話，而家市場琴日都講啦，其實睇完曬啲經濟數據，尤其是啱啱隔晚亦都有PPI 啦，咁睇咗呢一個數字之後，亦都反映得到市場再一次咧。進一步咧，覺得咧聯儲局嗰個所謂嘅減息嘅預期咧，其實係有些微升温嘅，即係話而家市場覺得九月份就開始會減啦，就一次先，機會大嘅。咁但係咧，跟住咧就可能去12月就再一次，咁呢個咧就係可能兩次。咁但係可能咧，大家又睇到唔係哇得機啊？呢一兩日咧啲主流嘅。應該唔係呢兩日，係即係呢一日啊，即係主流啲媒體報道就話聯儲局股咧就減息就減一次續波，咁有啲唔同喎，同個市場睇法點解會咁啊？咁嗱呢度又同大家上下堂啦嚇，咁啊嗱簡單啲講咧，聯儲局一年咧就會開咧就係8次會嘅，開八次會裏面咧有8次記者會嘅，咁呢樣嘢咧都係係唔係好耐之前嚇、啊，即係格林斯潘嘅年代冇嘅，係伯南克個年代先至有嘅，咁到而家咧就每一次開會都有記者會，但係咧唔係每一次嘅呢一個聯儲局議息嘅會議咧都會有即係經濟評估嘅報告，咁啊梅花間竹先有，今次咧係有嘅，咁但係大家可能都著眼點就望住於，咁但係聯儲局略為上調咗咧呢一個對於即係通脹嘅預期，喂喂三月份嗰時高啲啲啊咁而咧亦都係對於所謂嘅減息嘅預期咧，亦都係比三月份當時預期咧又係低啲啲喎，咁即係話對於聯儲局嘅睇法5.1%今年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嘅呢一個年底嘅預期，咁啊即係冇乜減息嘅空間，咁啊而家5.25%到5.5%，咁啊估計係5.1%，咁啊即係最多減一次咁。咁當然呢個係聯儲局呢一次開會嘅時候嘅諗法啦。咁但係又係嗰句啦，下一次評估嘅報告就會係兩次開會之後。咁而家我哋每日都仲有啲經濟數據噶嘛。咁所以市場反應、市場嘅預期咧，係對於目前嘅經濟數據同埋預期嘅評估咧，有個即係唔係準確啲，係一個再前瞻啲嘅睇法嘅。咁所以冇抵觸嘅兩件事，因為開始有啲人唔明白呢樣嘢，咁所以我都會想特別講解一下。 啱、啊， 咁所以 係啊，其實大家温故知新啫嘛，有乜所謂啫？即係識多樣嘢，旁下身。 冇问题噶。 咁所以咧就点解会系仍然咧外围美股都系高歌猛进咧？咁当然头先欧都讲啦，即系其实都系有啲执埋咗一边嘅，因为而家喺呢刻咧仍然都系第一就系嗰几只大嘅科技又做好啦。咁啊，甚至乎而家即係到呢一個 Elon Musk 咁，因為咧即係 Tesla 算係跑輸噶嘛，喺嗰七隻裏面，咁但係佢都彈喎，咁點解咧？咁因為第一佢嗰560億薪酬方案咧，就啲股東同意啊。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好啊，冇辦法咯。如果歐盟而家真係話要中國製嘅電動車係要加徵關税嘅，咁咪加價咯。咁係事實嚟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即係歐盟而家喺目前而家呢刻市場度賣嘅電動車咧，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就咁講十大最暢銷四月份咁講咧，其實冇一間係中國嘅所謂品牌，反而咧係有中國製造，但係唔係中國品牌，譬如話 Tesla， 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就會開始計啦。哦，咁都冇辦法咯。咁即係如果係呢刻真係要加嘅，咁咪加咯，咁咪加關税。但係大家可能留意到就係一陣可以再多講嘅，譬如話有個別嘅內地嘅品牌其實個股價都冇跌嘅，同埋嚟講，咁點解咧？就係、是、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就算你加少少關税。因為嗰個幅度不一樣，咁即係都係嗰句啦，有啲係競爭力高啲，有啲呢就甚至乎可能會受惠，因為對於其他啲競爭者個關稅一加多嘅時間就無利可圖，咁但係如果有啲有規模效應嘅仍然有利可圖，咁佢咪著數啲囉。咁所以啊，有陣時而家睇我哋個環球嘅時局呢，即係相當之複雜，錯綜複雜得嚟又撲朔迷離嘅，呢、這個都真係要好仔細咁去分析，再要評估埋即係市場嘅反應先至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得到，究竟一個消息出咗嚟，加關税啦，咁究竟係會有咩反應呢？咁呢個都係大家要用呢個思維去分析同理解咯。 呢啲咧好似我哋大學啦，以至咧 A level 嘅一啲經濟學題目咁樣啊。你Dicky 你應該明講啊。Econ 好中意問你啊，加咗税之後點樣影響個供求啊、需求啊等等啦。但係咧有陣時咧都唔係按常理去出牌嘅喎。嗱，好似琴日咁樣啦，即係同 Dicky 攞個放大鏡睇下電動車股嘅板塊。嗱，比亚迪啦，咁啊同時獲得幾間大行唱好啦，咁啊認為咧歐盟啊對比亚迪加收呢個稅率咧低過預期啊，咁啊走高啊，琴日升 5.8% 啊，都幾誇張，係表現最好嘅藍籌股。咁啊至於吉利咧都升1.7% 啊，咁啊無獨有偶 ，Dicky 嘅專欄咧今日啊都係涵蓋緊電動車股，同你可以傾多幾句，因為我都喜歡車啦，咁雖然冇 Dicky 咁熟車，其實咧歐洲方面咧啲車廠咧，佢車廠啊嚇，佢哋係唔太希望徵税嘅，其實佢覺得喂，其實同內地啲車企大家聯成啊，或者即係喺你嗰度做車用翻我個品牌做啊，其實係商機處處嘅，好多生意做到嘅。咁但係咧，歐盟就唔放過呢條大水喉，或者即係唔放過呢個生金蛋嘅雞咁，類似係咁啦。好啊 ，Dicky， 不如交俾你幫我哋做個電能車呢個税項加徵咗之後嘅面面觀啦，好嘛？唔該。 其實昨天都講了一些啦，咁啊歐都亦都講了個重點，咁係啊，今日我某報章嘅專欄都講了呢個話題，咁啊可以講多少少。客觀嘅事實，頭先你都講嘅，喺我眼中，亦都我過去都有講，即任何貿易壁壘啊、關税啊、制裁啊，其實肯定係不利於企業嘅發展嘅，因為呢個最簡單嘅理解就係話，你有冇任何呢啲壁壘嘅關税，你咪只會令到相關嘅產品同埋服務加價，繼而咧不利於消費者咯。講完㗎啦，係咪？咁好啦，咁但客觀嘅事實就唔係啦，因為而家即係全球各國都係抬頭緊嘅咩咧？即係都即係直接了當講就係保護主義啦。基於啲完全唔同嘅理由都會有。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其實尋日都有講過，即係嗰個稅率嗱，因為而家咧即係歐盟同向咧一啲即係中國產嘅電動車品牌啦，記住啊，唔係淨係所謂中國品牌嘅，係中國生產啊。OK， 咁好啦，但係個關稅幅度唔同噶嘛。譬如話講緊尋日都有提到嘅，即係再講多次就係比亚迪、吉利同埋其他或者係包括上汽。在內講緊，譬如話係比亞迪17.4%，咁啊，講緊即係 即吉利是20，咁其他嗰啲咧，即係唔接受個調查唔配合嗰啲咧，咁就全部咧就38.1嘅。好啦，咁即係話其實幅度就好唔一樣。咁頭先阿歐利都講啦，其實大家都預咗呢件事會發生㗎啦，即係覺得歐盟呢個委員會其實講咁多，一定係加㗎啦。問題就加幾多嘅啫。咁所以大家都有估㗎啦，計緊數㗎啦。哇！如果你話真係加10個咁，對於個別嘅廠商嚟講，非但之冇影響，甚至乎因為佢哋嗰個即係規模啊效應咧，仍然相當具競爭優勢，呢個咪就講緊比亞迪咯。咁所以見到呢個稅率嘅時間咧，大家計到數啦，就咦？咁即係話加比亞迪加得最少喎。第二就係話，其實喺咁多間比亞迪嚟講，就係佢個規模效應做得最多車，同埋即使加咗呢個都好咧，都仍然係有利可圖嘅。因為點解會有利可圖咧？最簡單嘅關鍵就係話嗱，如果比亞迪要加 ，Tesla 又要加，咁即係話最後呢兩個車去到歐盟買都要加價啦。咁如果到時都係要加價嘅時間，咁啊，即係仍然係有個價格嘅優勢喺度咯，即係最簡單，我諗個理解就係咁樣啦。咁同埋頭先歐都講，喂，即係啲歐洲車企，甚至乎唔係歐洲車企啦，我都講啦，德國總理索爾茨都反對啦，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即係如果你話中國真係推一啲反制措施，啊，你加我好，我又加翻嚟嚇，加你邊啲咧？加你啲即係排放量高嘅 CC 大嘅引擎嗰啲六個氣缸、八個氣缸，仲係用緊即係垂直啊。Turbo 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就加你咁嗱，即係其實邊個受累咧？咪就係嗰啲德國汽車嘅生產商，而係喺德國生產而唔係中國製造嗰啲受累咯。即係大家會計到數，點解會係最近呢段時間即係 Porsche 獨立上市啦嚇？咁佢嘅股價會係哇，即係好似年年都係有個壓力咧。咁啊，比起其他啲德國嘅汽車生產商，譬如話 Volkswagen 啊、BMW 啊、即係 Mercedes 都要差咧。咁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啦。譬如你話真係要加，咁大家都知啦，因為譬如話，例如好似即係華晨寶馬咁，又或者調翻轉呢個 Tesla， 咁分別喺即係呢一個沈陽同上海都有個好大嘅廠噶嘛，咁呢啲車全部都係中國製造噶嘛，咁中國製造外國品牌，咁理論上咧就唔受到呢啲影響嘅，咁但係你話海外製造入口嚟中國，咁而咧繼而如果中國真係要做反制措施，咁咪受到影響咯，咁所以其實對於歐盟嚟講，對於即係部分啲汽車生產商嚟講，又或者對於甚至乎頭先特別提到德國嚟講，梗係唔想有咁多政治嘅一啲貿易壁壘啊、關税啦。講真，佢哋想做生意噶嘛，咁個生意其中唔好講多啦，就係 Porsche。咁你話佢啲車全部都係德國製嘅，咁即計而佢可能有四分一生意喺中國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反制嘅， 隨時唔止啦。你如果翻去大灣區行一轉，即係內地啲民眾啊，對呢個牌子啊有一種特別嘅喜愛喺當中嘅。我知道就係、是、咁，所以啊，即係如果好似 Dicky 咁去分析，其實都真係生意額都有機會下降喎、哦，真係。 系噶，所以点解佢个股价即系近期受压咧？咪就系、是、建基于呢样嘢咯。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话如果你话纯粹讲个营业嘅收入嚟讲，喂，既然咁高嘅比例系喺即系内地嘅话，咁如果你话真系中国真系反制咧，咁一定系受到影响。所以点解会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外围即系欧美嗰啲车股个表现近期即系相对疲弱一啲。咁而第二咧就系讲紧啊，寻日点解比亚迪都有得弹咁啊？嘅原因咧就系、是。 咁啊，嗱，今日好开心啦，同 Dicky 又讲下股票市场啦，又倾下啲唔同汽车嘅一啲前瞻啦，咁样咁除咗我哋两个倾得开心，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希望你哋即系驾驶嘅途中都听得开心啦吓。喂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字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晒。 我都冇啊吓，咁啊 ，Dick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晒你，拜拜， 拜。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透，根本他跟我 我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望漏，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但是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挽留，注定失手。 佢名字是林峰，有呢首作品叫做《我在三千的宇宙》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同埋咧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雨势较大一啲添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天气炎热，不过都系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啊吓。依家咧同大家讲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30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发改委话，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罔顾事实，预设结果不合理、不合规，本质是将调查工具武器化、政治化。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法改委昨晚发文说，以反补贴名义限制中国电动汽车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文章说，在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出口数量排名中，特斯拉稳居第一名，占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量的1/4以上。特斯拉出口量较第二名的比亚迪高 41.7%。文章又说，到2022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已经到期退出，但是欧美仍然在实施大额购置补贴，补贴力度明显高过中国。欧美以反政府是以反政府补贴为由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并且对中国产品区别对待，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原则。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说，他们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了三艘货轮。发言人说，胡塞武装在亚丁湾击中一艘叫做韦尔贝纳号的货轮，造成船上起火。胡塞武装又在红海袭击海洋卫士号和亚西拿号两艘货轮。不过发言人未有透露具体的袭击时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悬挂柏卢国旗由一间乌克兰公司拥有的韦尔贝纳号货轮在亚丁湾被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中，船身受损和起火，一个船员受重伤。 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地区和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被45枚火箭弹和无人机攻击，引发火警。以军说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已经被防空系统拦截，消防部门说火箭弹和拦截之后落下的碎片导致大约15宗火警。社交平台有片段显示一些建筑物被破坏，部分农田起火。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话，袭击中有两个人受轻伤。自去年10月7日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军就空袭和炮击黎巴嫩南部目标进行报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57.2， 瑞士法郎 0.894， 加元 1.374， 人民币 7.253，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6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609 点，跌1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4.31美元，卖出2304.5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明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噶，咁包括系青山公路啦，去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古洞粉锦公路去翻大头岭回旋处啦，车龙排翻去宝健路噶，咁亦都影响到咧鸡岭回旋处啦，即系扫管部路回旋处啊，一带咧就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青山公路去翻回旋处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古洞段。咁另外粉锦公路去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龙尾排到去宝健路。咁鸡岭回旋处啦，同埋扫管宝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有交通意外，即系翠雅花园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汇基书院少少啦，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去西贡，龙尾排到去泽山道啊。咁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即系翠雅花园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咗汇基书院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去西贡，龙尾排到去泽山道。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出回去元朗公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元朗公路去回上水，近着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旗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着沥源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提一提大家，屯门的天后路由于爆水管，天后路介乎叶旺路至到红墙路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封了一段的天后路。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五的我都做得到了，今天呢就尝试一下，如果你需要买东西的话，看一下可以不可以那些物品呢是可以在二手网上买的，尝试一下去购买一些二手的货品。船仔多不多买二手东西呢？ 我自己其实都 OK 喜欢，但我多数都是一些 gadget 东西来的，譬如都不算 gadget 的、啊，譬如镜头咁样，咁镜头好贵咁买支新，咁我会就会上嗰啲二手网站睇一睇有冇人放，因为多数镜头大家都好镜石嘅。咁、然后衣物方面咧，我就少啲啦，系啦，因为新嗰啲而家 fast fashion 嗰啲实在太平啦。咁但系咧，如果有时你想买啲 vintage 啊，即系嗰啲古着咧、其实好多时都系二手噶啦。系啊， 其实嗰啲先靓嘅，咁嗰啲我就反而会买得多咯。 我自己咧，无论系买定系买咧，都会经常喺呢个二手嘅网站上面咧去经常进出出入。 佢限住我回答数量喎、 啊。吓系咩？冇喎、 啊。我有，可能用得太多啦。我 哦系啊。系咩？咁我又冇喎、啊。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就都有买好多嘅，譬如屋企嘅家私啦。我屋企嘅家私有一啲本身咧系三千几蚊啊，正常价三千几蚊嘅台凳一 set 咁样，系高台高凳嚟嘅。哇！喺二手平台买卖咧，600蚊搞掂，但系你要自己去搬， 自备大只佬嗰啲嘛， 系啦，自己去搬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佢又冇乜真系点样去损坏，其实咁样系对于我哋成个环境都系好啲。 家私都真系几值得去睇二手平台嘅，而且咧多数因为麻烦咧，啲人都会平啲咁样卖俾你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系即系需要嘅话咧，不妨试下去二手平台去购买咯。 系啊，如果我自己咧有啲乜嘢系会放上二手平台卖出去咧，我都是一些西装的褛啊。 哦，我褛我都卖得多喎、 啊。因为咧我自己比较细粒，我个膊咧唔算好环，有阵时咧买咗啲衫咧度过冇得试上身嗰啲咧，买咗翻屋企，咦真系原来唔系好 fit 身、啊，咁你冇理由抌咗佢好晒噶嘛。咁我都会问下身边嘅朋友有冇人想要啊。如果真系冇咧，我就会放上二手平台。影相咧有一个绝招嘅，就系、是、你一首先要教下佢啲色调，千祈唔好太黄，反而咧系蓝调少少咧。 系、哦、 会多啲人中意去感心心嘅，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少少嘅 tips。如果你想卖嘢出去嘅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张张相较少少蓝调嘅色咧，都会可以容易啲吸引到大家去望你嗰张相噶。咁所以如果今日大家想买一啲嘢嘅时候，就尝试一下，可唔可以喺二手平台度买得到啦？ 而家有好多上咗年纪嘅人，当牙齿唔太健康，可能就会脱落，变咗用假牙。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假牙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She just wants to get you away, ride it out to the end of the day. So hope that I can satiate the craving.Now I see your gesture don't mean much. Say no, say no. Did I let it know, let it know? If I found my body in chains, I'd lay down and wait. And hope she looks for me. And hope she looks for me. the fear of the unknown that cripples every step we take. And I just hate to put this on her, but I swear that I will give more than I take away. The craving. Now I see intentions don't mean much. 大概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古代的意大利北部伊勒拉斯坎人通常都会用黄金来制造假牙，而直到18世纪为止，这种假牙亦都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制作完全适合病人的假牙是非常困难的事。上排的假牙亦都会很容易甩，而且有阵时戴这一款假牙就会好像蛀牙咁，令到人非常痛。为了令到上排的假牙好咁容易甩落嚟，一个叫做福查德的人在18世纪的巴黎就利用钢质的弹簧来制作假牙。不过这一款传统的假牙亦都是用象牙作为材料，好容易坏，令到我哋的口腔会发出一阵好难闻的气味，而且亦都好难完全贴合我哋的牙齿。所以去到18世纪后期，法国的牙医就引入了瓷质的假牙。咁样就可以制作一个比较实同埋比较襟用嘅假牙，不过呢一个设计依然令到人觉得唔太舒服。直至去到19世纪嘅时候，一位法国人亦都发现原来可以用蜡摆到去病人嘅嘴入边做压印，而美国嘅发明家查理古德伊尔亦都系1844年就决定用硬橡皮嚟做假牙，首先就要帮病人做咗一个口腔嘅压印。然后就可以直接用硬橡皮去整成装假牙用的底板，亦都是这样，大家都可以用一个比较舒服和襟用的假牙了。估不到整假牙是这么复杂的事，多得这么多位发明家不断努力，我们现在才可以用到舒适而且襟用的假牙。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听过有力尊的作品啦，名字叫做《跳跳虎》啊，有呢个咧 Funky Max 啊吓 ，Happy Friday 咁多位。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Bella 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 Bella 早晨。 早晨啊，你好小白。 Hey, Bella， 听讲最近防止罪案科有大型的庆祝活动。 是啊，安全城市大使计划呢就在5月16号成立一周年，所以呢警察总部举行了庆祝典礼，亦都藉此一个机会感谢47位安全城市大使在过去的一年在不同的渠道是宣扬防罪信息。我们的警务处副处长行动周 Sir 还会加去其中8个卓越贡献的机构，警务处处长萧 Sir 亦都会委任多36位安全城市大使，进一步是扩大防罪阵容。 以我所知，安全城市大使这个计划所参与机构很广泛的，所以我无论在食肆或者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见到防罪的信息，例如是商场的电视屏幕、商业以及就住宅大厦地下的大堂、餐厅多眼处、购物单据，甚至乎是饮品纸杯。 没错啊，你见到的防罪宣传其实都是警民合作的成果。防罪科呢上年就委任了47个机构成为安全城市大使，目的是强化罪案警报联系网，透过即时通讯平台向不同的合作伙伴即时发放防罪信息，亦都鼓励他们向亲友和同事分享。 Hey, Bella， 咁呢啲嘅合作伙伴唔知道包括啲乜嘢嘅咧？ 都包括咧公司型啦，以及唔同規模嘅機構。嚟緊咧，亦都會更加多唔同界別嘅團體加入我哋嘅罪案警報聯繫網，以建立更加有效嘅防罪網絡，成為警隊嘅滅罪伙伴，共同打擊不法活動。 根據我所知啦，安全城市大使呢個計劃所參與機構咧都好廣泛嘅，深入到去我哋日常生活嘅衣食住行，無論係食肆或者買嘢嘅時候，都會見得到防罪嘅信息，例如商場電視屏幕、商業及住宅大廈地下大堂、餐廳多眼處、購物單據、飲品紙杯等等。哎 ，Bella， 今次咧新委任多嘅36位安全城市大使又嚟自边一度嘅咧？ 今次典礼咧委任多36位安全城市大使，佢哋分别有飲食集团、大型运输公司、青年制服团队、百货公司、出版社、航运业公司、同乡会等等，同警方咧系携手宣扬咧系防罪信息。计划到而家啦，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次咧系收到防罪科每星期发放嘅防罪资讯，当中包括骗案同科技罪行嘅最新犯案手法同预防措施。 头先 Bella 你亦都提及到嘅罪案警报联系网，好特别喺咁短嘅时间之内接触超过300万人次，真系一啲都唔简单。 系啊，其实咧都系多谢咧系防罪科同埋各大使紧密合作啦，先可以做到咁嘅成绩。安全城市大使所履行嘅使命咧，亦都任重道远。佢哋嘅使命系包括分享预防罪案嘅良好做法，推广预防罪案嘅概念，鼓励全民参与预防罪案，建立预防罪案的文化和观念，协助发放预防罪案资讯给广大的市民，他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 不过呢，不是只是做了安全城市大使才可以携手防罪，身边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平日收到的一些防罪信息都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这样做不单止是保护你的家人朋友，也都是为了整个香港出一分力的。我知道除了安全城市大使计划之外，你们的防止罪案网站 safecity.hk 也都非常成功。我自己都在这个网站上学到不少的防罪资讯。 是啊，小白，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方便市民有系统地获取防罪资讯，网站 safecity.hk 提供一站式的平台，让市民可以更加快捷方便地去获取最新的防罪提示、知识和求助方法。防罪科希望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工作者、家长、青少年和游客等等，都可以透过浏览 safecity.hk 网站，了解常见的罪案和相关法例，避免成为受害人或者是误堕法网。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可以透过浏览网站，丰富大家在预防罪案方面的知识，以及加强保护自己和财物的意识，减少罪案发生。 Abella， 不知道现在这个的网站的宣传成效是怎样的呢？ 网站在去年五月推行到现在，累积的点击率已经超过600万人次，吸引来自中国内地、亚洲地区、欧美等不同地区的网民浏览。 其实这个网站涵盖多个的主题的，例如个人安全、聚焦财物保管、建议和防骗的提示。另外，为了能够更加有系统地协助老师获取各种防罪资讯，以及提升学生对于罪案趋势的认知，网站特登就设立了教育资源专区，将防罪的资讯带到入去校园，从而提升青少年对于罪案趋势的认知。还有就是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除了可以防止青少年误法网，亦都有助于巩固他们的守法意识。教学资源就便利老师、家长和青少年掌握防罪资讯。 还有针对游客呢，游客小贴士包括自我保护措施、提防扒手、乘搭的士锦囊、信誉良好商店、优质旅游服务计划和领事馆资讯等等，为旅客提供安心畅游香港的实用资讯，相信能够提升旅客对香港的信心。 我仲留意到啊，呢个网站咧仲同其他政府或者警队部门建立咗联系，方便市民浏览唔同部门推出嘅防罪资讯，帮助大家了解最新嘅罪案趋势，例如系诈骗、科技罪案、保护儿童、毒品等等添。 网站喺过去一年都不停咁更新啊，仲特别增设咗国家安全专栏，提供实用资讯同埋教材，增加市民对国家安全嘅认识。防罪科会善用网站的庞大流量，将各种的防罪信息更加有效和快捷地去传递给市民大众。我们希望网站可以丰富广大市民预防罪案方面的知识，令香港居民和旅客都可以更加好地保护自己和个人财物，防范于未然。 我在这个网站还见到防罪科吉祥物安安和全全。是的 Bella， 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见过安安全全的防罪宣传海报，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 呢？安安和全全是防罪科的吉祥物，和 safecity.hk 网站是同一日出世的。女的就叫安安，她手持着放大镜，标志着可以帮市民快捷地在 safecity.hk 网站里面搜寻所需的资讯。而男的呢就叫全全，他手上呢就拎住个警钟，意味着呢是罪案警报的提醒。他们两个都寓意着香港继续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而为了令更加多市民认识他们，我们防罪科也都为他们录制了宣传短片，更加邀请了我们的警察同事为他们配音。各位听众得闲都可以上我们的警队公众网页欣赏一下啦。 上次在典礼里面，安安和全全他们仲同知名的艺人袁伟豪以及就蔡思贝演对手戏，介绍防骗视服 App， 更加演绎了就是近期非常流行的网络骗案，藉此就是提高市民的警觉性。咦，话时话，除此之外，他们还介绍了你们防罪科最新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令到我都很有兴趣。Bella， 可不可以介绍多些这个机械人？ 当然可以啦，小白。为了加强幼儿，特别是幼稚园和初小学生防罪、自我保护和守法的意识，防止罪案科和科技接轨，在典礼上正式推出这个机械人。日后防罪科去学校进行推广活动的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跟这个机械人互动，去获得防罪信息啦。 咁呢个机械人咪同我哋细个嗰个机灵先生好相似，唔知道佢又有啲乜嘢功能嘅呢？ 喺功能上面咧，佢有人工智能聊天功能，可以咧俾小朋友问有关防罪嘅问题。有别于坊间嘅人工智能，呢个机械人咧系特别为幼稚园同埋初小嘅小朋友设计，会以简单易明嘅说话回答小朋友。喺外形方面咧， 这个聊天机械人有一个成年人咁高，除了身体中间有个巨大的液晶体立体显示屏幕，比它的画面更加生动逼真。它的机身亦都是机械人造型，头顶是配以警车上面的蓝红闪灯，和现役第三代机灵先生的造型完全不同的。 是呢 Bella， 那小朋友可以问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什么问题的？ 范围很广泛的，包括偏安、毒品知识、保护儿童相关的智能解答，内容配合香港的环境。另外，为了加强小朋友对于认识防罪资讯的兴趣，同埋增加小朋友的记忆力，机械人仲配备了记忆小游戏俾小朋友玩。在玩游戏的同时，还可以生动有趣地认识我们的正义守护联盟的成员，包括提子、米仔、红豆等等。 咦，听完你的介绍之后，我都想一睹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庐山真面目添。咁我相信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跟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倾偈噶啦。唔知道小朋友点样先至可以同佢哋见面呢？ 防罪科的目的都是为了方便日后去学校进行推广活动，走访幼稚园、出席学校展览和嘉年华活动的时候，小朋友就可以透过这个机械人互动去获得防罪信息。近距离接触和教育学童是防罪信息，令他们印象更加深刻，实现防罪灭罪工作。有细做，持续做，一起做。 来到最后了，正如处长萧 Sir 在典礼上面说，正正就是因为警队和市民的共同努力，大部分的骗案数字才会有所下跌的，所以看到防罪的成效。而投资骗案数字有所上升，因此防骗的工作绝对不能松懈的。 我们警队会密切留意骗案的趋势，并且继续加强执法、宣传、教育工作，和各持份者紧密合作，携手共建安全城市。在这里我再次宣传一下 safecity.hk， 大家快点去看看啦。而今天呢，晨光警星就来到这里，下星期再会。 好了，拜拜 Bella。 拜拜小白。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美国最新的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数据令到联储局减息的预期得以维持。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标指和纳指再创收市的新高，道指要跌65点，标普500指数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升59点，苹果公司再创收市的新高，市值去到3.29万亿美元，超越了微软，成为美股市值最大的公司。至于 Nvidia 继续破顶，收升 3.52%， 不过港股 ADR 今天就麻麻地，开出来要跌203点，大型的蓝筹股普遍都偏软。看来今天市况就香港这边就差一点，有机会开出来又穿一穿个18点。市况到底是怎样，转个头就可以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和跟进一下。OK， 咁啊，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Vicky 系咪？ 冇错啊！如果你系喺今个礼拜日想同爸爸咧去表达下爱意啊，同佢讲声父亲节快乐咧，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嚟个早晨 morning call。咁如果你话啊唔系父亲节嘅，你都想补足母亲节嘅又得啫，点都得嘅。又或者同身边嘅朋友啊讲声加油啊打气啊，又或者同你讲下啲爱的宣言都得。 系啊，咁啊大把嘢同阿爸做啦，礼拜六日可以同爸爸食下饭啦。 又可以睇波啦，咁欧洲国家杯又嚟啦，咁样礼拜六嘅时候德国对苏格兰嘅头场啦，咁、哦、跟住咧又可以睇下呢啲免费电视台都有睇噶，我帮大家筛选过啊，系啦，德国嗰场对苏格兰凌晨三点钟啊， 凌晨三，星期几先？星期几话？星期几话？ 六月十五号啊， okay, okay. 即系礼拜六咁样咯。咁、 okay, okay. 跟住有场早啲嘅，咁啊啊匈牙利对瑞士咯， 嗯 ，OK OK， 夜晚喺九点钟咯。 都得啊！嗱，星期六夜晚就同爸爸一齐睇完之后咧、 啊， 星期日起身就饮茶。 哎呀，难搞咯，难搞。唔系我今晚，今晚凌晨三点钟，就系、是、德国对苏格兰，帮大家睇下，费事自己有时差啦， okay. 一人讲错就唔好啦。总之欧洲国家杯开锣噶啦吓，咁啊，中意睇足球嘅你啊，同阿爸一齐睇波，或者即系你有好多活动嘅，入场睇下戏又得，睇下展览又得，咁样。 冇错、啊，其实咧，我自己最近咧都好中意睇一啲短片，呢啲短片关于啲咩咧？关于唔同年代嘅衣着风格咁样嘅，佢、就会由可能系七十年代。数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数到九十年代咁样嘅，系、咩国家咩地区嘅风格都有嘅。咁譬如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啦，啊，可能咧喺个背景音乐咧都会有一啲九十年代嘅音乐，可能有同埋大牛龟嘅电视机、手机就大哥大咁样啦，即系啲人嘅衣着啊，可能系会束腰嘅，然后咧啲头发就系蓬松啲嘅，会变羊毛卷嘅头发咁样嘅。咁、但系你话啊，如果我真系想亲眼睇下一啲以前嘅服装，可以点样？可以去故宫啦，因为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系今个月底啊，咁咧就会推出一个咧特别嘅展览。呢个嘅展览咧就系法国百年时尚啊，咁咧就可以睇到当时由1700年啊。至到1910年啊，咁就展出咧一共有400件18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嘅法国嘅服饰啦，以及系一啲嘅珠宝装饰。咁、我觉得哇 ，OK，、我真系想入去睇一睇，目睹一下嗰啲以前嘅衫系点样，因为嗰阵时嘅衫咧都系一针一线咁样自己缝出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咧，譬如好似呢一个嘅展览咧，佢都有讲嘅，报章有讲嘅就系话，其实喺亚洲咧首次展出添嘅，系啊，当中咧而最耐历史啊，最历史悠久嘅呢一个嘅展品咧，系有成250年历史。 哇，好夸张呢个， 系啊，我觉得如果即系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睇一睇，咁同埋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有我哋嘅歌手。莫文蔚小姐去帮手咧，有一个声音导航，声系咩？系歌声嘅声， 系 声音导航咯。 啊 ，Karen 呢排都系咁出歌，系又有好活跃喺香港嘅影视圈嗰度。 有艺术嗰方面又有佢嘅声音， 好 系啊，有三语导赏啊，咁啊有广东话啦、英文啦，又有普通话啦。咁、个展览就喺今个月嘅26号开始，去到十月十四号。 26号开始，即系呢个礼拜就未能够带爸爸父亲 去 睇。咁啊啱啦，阿爸都唔中意睇衫嘅，中意睇马啫嘛，系礼拜六啊黄昏马啦吓，咁啊同阿爸入去跑下马又得，咁啊即系香港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好多嘢睇嘅，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因应你父亲嘅要求去做唔同嘅嘢咯，即系譬如。你爸爸中意打邊爐嘅，你咪揾間好食嘅邊爐鋪咯。中意即係真係自助餐包羅萬有，咪食個自助餐咯。我都覺得真係嘅，有陣時我覺得男士喺香港咧，能夠慶祝嘅日子咧，其實唔多嘅，亦都常常咧係唔知點解約定俗成地有少少被忽略嘅喺慶祝呢方面啊，慶祝呢方面啫。 即係爸爸成日都會覺得，哎唔使啦，唔使搞咁多嘢㗎啦，得㗎啦，得㗎啦，明㗎啦。 馬佬唔使搞咁多嘢啦。唉，冇咁麻烦啦，係求其食餐便饭就算。当然啦，口讲一定係咁，但係又调返转头啊，边个唔想有人锡啊，边个唔想有别人为到自己去预备一啲嘢啊，预备嘅过程又係点啊，预备嘅过程入面係咪充满心意啊，呢啲我觉得男人都会感受到嘅，即係我哋唔係木头唔係石头嚟啦、真係。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真真正正去諗下，喂究竟父亲节点样去锡爸爸多一啲、又调返转头就係諗啲得意啲嘢同佢做囉，係咪先。 係呀係呀。我自己今年父亲节呢都諗住係动动手啊。动动手系啲咩呢，就係、煮餐饭俾爸爸。咁但係我而家就唔喺呢度讲煮咩。因为我爹哋听緊。 唔紧要，咁你又讲又唔讲， 唔 系你又 讲， 你又讲又唔讲，我就真系唔知点接你啦。 不过嗱，即系同爸爸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玩都可以嘅。咁如果你话如果去捐血都唔错、啊，因为今日咧系世界捐血日啦。咁其实咧，我哋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咧，同埋副局长咧，喺琴日咧都已经系以身作则咧嚟到去带领成班嘅同事一齐嚟到去捐血啦。咁、佢都有话嘅，其实咧因为呢排啊，即系差唔多成个月四月尾开始已经系咁落雨啊嘛。佢话其实都影响个血房 系都明嘅，同埋旅行啦，都系啲旅行季节。你谂下，譬如上个礼拜咁啊，譬如端午节咁样。黐住啲头搭尾，有啲假期咧咁样，咁大家就好容易会就算喺香港都未必会拣捐血呢个活动啦。咁更何况就系你睇嗰啲出境人数好多都翻咗去深圳啊、过澳门啊、珠海啊等地去消费啊咁样。咁所以好老实讲一句就系、是，即系留港嘅人都唔多，咁何况更加讲捐血咧？不过唔紧要嘅，即系嚟紧，即系喺七一假期之前又大家又冇乜假期啊，冇乜藉口啦，咁可以留翻多啲时间做下呢啲有益嘅事务。正所谓捐血救人人人有诈，不过在捐血的大前提底下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质素，是啦，即如果你自己都自顾不下的，咁你就真係唔好去叫做咁大一个力度去付出啦，咁样咁又睇返自己身体係 O 唔 OK 先。如果 OK， 咁梗係可以定时定候去捐血啦，去贡献返成个社会嘛。 係呀，因为每一包血呢其实都可以救到三个嘅病人，而且呢啲血液係唔可以有代替品啊，更加呢其实係有期限，你唔可以话呢包血摆成十年咁样，唔得嘅，有期限嘅，咁所以係需要大家呢去定期嚟到去捐血。去確保有需要的病人可以及時得到一個安全而且是有質素有保證的血液供應。所以既然局長都說了，哎呀，血液收集量持續偏低，看看今個星期日如果跟爸爸沒事做的話，不如大家一起來去捐下血，我覺得是一個很好有意義的活動來的。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选。 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但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自春已经不新鲜，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给他几秒钟我与温暖，爱到达某天想经过沸点，往慢磨舌表沦为习惯，滑脚下的地毡 9:22听过有 Jeffy 魏俊生的家私。 有不少的朋友吃完饭之后都会吃一粒香口胶，而在法国那边有两位设计系的学生长期都关注塑胶污染的问题，于是他们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回收香口胶。那究竟可以怎样回收香口胶呢？原来就是在不同的街道上面放上一块大型的胶板，给经过的人可以将他口入面的香口胶黏在上面，而他们每星期就会清理一次香口胶板，然后将收集回来的香口胶和那块的胶板一起经过剪压，就可以形成一种车胎入面所需要的紧密质地，之后就会切成一粒粒，最后再经过染剂制成滑板的车辘。而根据他们的测试，每一块板上面收集到10-30嚿的香口胶就可以制成一个滑板车车辘了。估唔到食完冇用嘅香口胶都揾到新出路啊！唔知之后喺香港又会唔会见到呢一块大型嘅香口胶板出现呢？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好，又系时候呼电话啦，1872388打嚟做翻个神光 morning call，因为咧近排啊父亲节啦，咁啊可能咧有啲祝福嘅说话同翻阿爸讲，又调翻转啦，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阿爸嚟嘅，你想咧即系透过父亲节有啲训话，有啲说话同阿仔阿女讲咧，1872388咧都可以等大家打电话嚟， 系啊，或者如果有朋友生日啦，有亲人都系生日，甚至结婚周年纪念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嗰度咧，同我哋倾下偈嘅。 好啊，咁啊转个头就驳你出嚟啦，咁你而家可以打嚟啦，1872388，我哋都听下大家电话先。 晨光追踪31。 嚟到6月14日嘅星期五朝头早，又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10:30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典故女的科学》啦，唔经过呢个咁有趣嘅节目咧，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啦。咁啊，每个星期咧都会同大家咧讲下中国历史上一啲典故嘅古仔，用现代嘅科学还原，睇下有几真啊嘛。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睇下两个典故。第一个咧就系细细个咧听过好多喺学校里边啲老师讲个古仔啊，就系、是、司马光咧细细个咧见到个朋友仔跌咗落个水缸度就嚟浸死嘛，跟住佢执嚿石头去打烂个水缸，等 系啊系啊。 有冲翻出嚟救翻佢嘛？喂，咁究竟呢件事系咪真系做得到嘅咧？咁啊，嗱，个节目咧就会带大家翻翻去1000年前嘅宋朝，咁咧就还原翻当时宋朝嗰啲器物，即系嗰个大水缸啊、技术啦、物理啊呢三个角度，睇下咧对于当时7岁嘅司马光小朋友嚟讲，系咪真系做得到嘅？还原晒成件事，等大家咧知道下，喂，究竟呢个典故有冇呃我哋啊？ 系，我完全冇谂过，系佢7岁点解可以咁够力去打烂个缸咧， 同埋系咪佢真系能够咁果断又有呢个判断力，识得去执到石头打烂个缸咧？真系嗱，唔知7岁嘅宋朝嘅小朋友系咪做得到啊？嗱，另外啦，呢、這个节目咧下半部分咧，亦都会同大家睇下另一个典故嘅。咁啊，细细个有听过一个成语咧，叫做凿壁偷光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即係話說咧，就係講緊啦，康勤咧喺小時候咧，即係佢讀書，其實佢就好窮啊。咁啊，當時未有電燈發明噶嘛，佢又好想夜晚温書咁點算咧？就係喺屋企嗰幅牆嗰度鑿一個窿，就偷隔離屋嗰啲光啊嘛。另外有一個典故咧，叫做狼營夜讀。咁呢個狼營夜讀嘅主角阿車人咧，咁啊佢就係、是、一樣，佢想夜晚讀書啦，但係佢捉咗好多螢火蟲落個袋嗰度發光，去到夜晚温書嘛。喂，咁究竟？在科學上面是不是真的做得到的呢？即是這兩個方法是不是真的那些光足夠那些人在很黑暗的地方讀書的呢？ 節目亦都會同大家還原一下，睇下係咪真係可行。咁大家有興趣嘅話，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典故裏的科學》啊！ 我成日聽咧，覺得螢火蟲呢樣嘢咧係有啲難度喎，真係要你首先要捉到好多隻啦。第二咧就係、是、你又要揾個布包住佢，然後咧隔眼先係可以擺喺本書度望幾下。 嗱，你都已經有懷疑啦，咁啊要睇下呢個節目，同大家認認真真捉一堆螢火蟲翻嚟睇下係咪真係 work 啊？ 係啊，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康恆嗰個咧都係有啲有趣嘅，佢係咪咁夠力咧？可以，因為我係諗啊，點解隔離鄰舍唔鬧佢？ 係啦，唔係咁夠力啊，係我懷疑佢咁夠膽嘅，佢作賴人哋幅牆喎、啊。 隔離鄰舍唔鬧佢喎，又仲要寫埋落本書度啦，所以咧呢、這個典故裏的科學最後一集一定要睇啊！解救咗我哋好多嘅謎團啦，記得留意晚上十點半嘅典故裏的科學啦。去到六月十五號星期六同埋六月十六號星期日咧，係咪都有呢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咧？ 冇錯啊，咁啊好熱血啦！嗱，啱啱端午節啊過咗啦、但係原來龍舟咧真係未停嘅喎。咁啊呢個星期六日，咁咧就一連兩日咧，港台電視32就會同大家現場直播呢個2024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啊。咁啊呢個比賽咧就係匯聚咗咧世界成幾千位頂級嘅龍舟運動員嚟到我哋香港，就喺我哋尖東海旁嗰度上演。咁啊好特別啊，喺我哋維多利亞港咁靚個 skyline 嗰度比賽爭奪。咁呢個比賽呢分公開組、混合賽同埋女子賽嘅，咁有17項嘅賽事，就嚟自12個國家同地區，超過170支隊伍參賽。咁除咗我哋中國隊啦，亦都有澳門隊同埋我哋本地香港隊嘅隊伍參賽嘅。咁當然有其他好多個國家啦，新加坡啦、日本啦、泰國啦，連亞聯酋啊，一個中東沙漠國家都有派隊嚟參加龍舟比賽。如果大家即係當然可以去現場參觀啦，咁但係怕人多啦，或者係天氣唔穩定嘅話咧，唔緊要，黐住我哋港台電視32，咁啊，聽日星期六嘅下晝1:30，同埋星期日嘅上晝11:30就開始咧，一路去到傍晚時間都有現場直播嘅，咁啊，大家記得睇呢個龍舟比賽啊。 係啊，同埋呢一個咧都幾有趣啊！仲有呢个最受欢迎扮嘢大赛、哦， 系啊，即系佢哋真系扮鬼扮马咁样去爬龙舟。其实咧，爬龙舟已经相当吃力噶啦，就着住嗰啲咁样嘅戏服，我都唔知佢哋点样仲可以咁劲嘅，真系好犀利。 系啊，咁所以如果都想感受一下个气氛，支持埋香港队，顺便睇下咧究竟佢哋点样扮鬼扮马嘅话咧，就记得留意2024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喺港台电视32嘅。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倾啦，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祥，好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先啦，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啦，提大家啦，啱啱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9: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发改委话，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罔顾事实，预设结果，不合理，不合规，本质是将调查工具武器化、政治化，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法改委昨晚发文说，以反补贴名义限制中国电动汽车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文章说，在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出口数量排名中，特斯拉稳居第一名，占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量的1/4以上。特斯拉出口量较第二名的比亚迪高41.7%。文章又说，到2022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已经到期退出，但是欧美仍然在实施大额购置补贴，补贴力度明显高过中国。欧美以反政府补贴为由，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并且对中国产品区别对待，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原则。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话，佢哋用无人机同弹道导弹喺红海同亚丁湾袭击咗三艘货轮。发言人话，胡塞武装喺亚丁湾击中一艘叫做韦尔贝纳号嘅货轮，造成船上起火。胡塞武装又喺红海袭击海洋卫士号同亚西拿号两艘货轮，并准确击中目标。不过发言人未有透露具体嘅袭击时间。美国中央司令部话，悬挂柏卢国旗由一间乌克兰公司拥有的韦尔贝纳号货轮在亚丁湾被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中，船身受损和起火，一个船员受重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听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4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6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0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4升个六，阿里巴巴73.1跌个四，美团116.9升两毫，比亚迪股份228.4跌4.4，网易143.6跌个三，友邦保险55.9跌7毫，港交所259元跌5元，工商银行4.3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57.34，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5，人民币7.254，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641点，跌78点。港金报214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3.41美元，卖出2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至到北角政府合处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龙蟠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嘅车龙到翠屏南村。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九龍近住瀝源村車多，車龍去到香港體育學院。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慢車，龍尾去到十八鄉交匯處。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州豪園車多，車龍去到下竹園。吐露港公路左轉大老山公路車多，龍尾到科學園。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大家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好快在明年第一季开始入伙，6月24日起接受申请了。合资格人士会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大家记得留意信箱，7月15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绝对有型的一位音乐人 Kygo 将这首的新歌联合埋 Nile Rodgers 的精彩演绎，有这首作品 For Life。 Don't wanna say too much, speak too soon, and scare your heart away. Just wanna feel your light, the fire inside, for the rest of all my days. Maybe I just feel like 嘅你都會聽到咧，有一段咧就係 Lady 嘅歌曲嘅 chorus 咧，就喺呢一隻 For Life 入邊嘅。Kygo featuring Zack Abel and Nile Rodgers 本周上升到去第八位 For Lif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至8点，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风骚快荣嘅梁继章，我爸爸教晓我一样嘢，就系世界上冇免费午餐，你嘅成功一定系好努力先可以得到嘅。佢日头翻一份工，晏昼翻屋企咧，食完嘢之后咧又写稿咯，夜晚又翻第二份工，所以咧我知道咗，原来系要努力先可以成功噶。多谢你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的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的车祸，童年经历令他不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不可以令他解除心结？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剛才都有份聽下聽眾朋友電話啦，咁聽咗啊聽眾朋友趙先生個電話咧，咁啊喺度同我咧講下波勁啊，咁與此同時就佢就話：喂，頭先咧好似啊講咗啊話咧，其實話要6月30日先有歐洲杯睇，唔係話即係今個禮拜六已經有，咁頭先已經更正咗啦，係嘅，我想講咧6月30日咧係去到16强啦，即係唔係打小組係啦，即係16强嘅時候就啱啱6月30日就係 A 組嘅首名就對 B 一組嘅。次名咁样咯，系啊，咁啊，大家享受喺足球世界嗰度都系好啊吓，咁啊好正啊，有阵时咧同听众可以讲下波经咧，系开心。我头先唔够时间啊，一够时间，我想问一下，喂，赵生。 欧国杯睇边队啊？中意 睇好边队啊？ 睇好边队啊？咁样，我都有睇好嗰队。哎呀，头先都唔记得讲。哎呀，不如有时间再同大家跟进下啦。因为始终即系都系呢两三日就会开波啦，即系欧洲国家杯都系好多朋友会好 focus 嘅一个赛事嚟嘅。 系啊，同埋都要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咧，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30度气温，相对湿度84%。好啦，听我哋嘅听众朋友电话啦，早晨，早晨，容小姐， 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系啊， 小白 放假，系啊，你估下呢度有边个啊？系啊，除咗小白，你估下， 系啊， 系啊，系啊，仲有咧？ 啊，船仔啊， 系啦， 嘉明啊， 系啦，嘉明今日都放假，嘉明同埋小白都放假，小白去咗旅行，系啦，咁啊，我哋三个同你一齐去倾下偈，系人啊，始终要放下假，开心下噶嘛， 我好中意旅行噶， 喂，我都好中意旅行，喂，容小姐，你去边度旅行开啊？有冇机会碰到你个面啊？吓， 啊，我中意去台湾啦、日本啦、泰国啦呢啲地方咯， 正 喎， 同我一样， 系啊， 泰国真系好正啊， 食海鲜， 系啊，食嘢又平，有得晒太阳又揼下骨， 系 咪先？好放松噶，多元化，哎呀，好好啊！呢个字真系， 好 好啊，讲得太出色啦！你呢个真系太出色。喂，嗱，唔好挂个挂住讲我哋去玩嗰啲嘢。今日打嚟点唱有目的嘅，个目的系咩？讲嚟听下先。 哎呀，我好无心插柳啊，真系好开心啊！你话你即刻打嚟啦，我就即刻打嚟啦。 系， 跟住就通咗啦。 系， 系 啊， 系啊，系啊，我啱啱。听紧你嘅你个台啊嘛，你个节目啊嘛， 多谢你啊！喂，你今日想讲咩先嚟大气电波？你应该会想送只张学友歌俾边个听啊？ 爸爸啦， 爸爸， 系啊， 点解啊？点解啊？吓， 即系爸爸都辛苦咗咁多年啦，即系而家退咗休都有好多年啦， 系系系， 咁而家享受生活咯，咁咪就。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嗰啲咯，有时去下 旅行玩啊， 大陆啊，行下咯，有时好多时都去旅行啊，同妈妈。 系啊，哦，咁几恩爱喎，阿容小姐，你爹哋妈咪其实都哇，即系到一定嘅年纪，其实都相处得好好喎，哇，咁咪叻咯，系啊，咪叻咯。 咁开心到自己去啊？ 系啊， 系咪自己去翻内地玩咁样啊？ 系啊， 佢哋报名去跟团去嘅， 识玩噶啦， 好叻啊！ 啲长者仲识玩过你啦，我有啲 friend 啊，即系 好开心啊！佢哋即系行得走得就多啲去咯。 系啊，行得走得好紧要啊，身体健康。 你有冇陪佢哋翻去一齐玩啊？吓， 我少啲咯，我比较难攞假，因为我做饮食咧，即系难啲咯。 系啊， 一两天就可以。 系，喂，容小姐，你都要努力喎。依家饮食业，我哋都要即系大家大步揽过啊，迎嚟一个新嘅景象噶啦。咁啊，辛苦晒你哋嘅。其实我知道咧，做饮食业咧都用好多时间去工作噶，休息你要够休息，知唔知啊？ 要成日企同埋。要好急速嗰啲嘢都 係，係啊，你都知香港嗱，我哋依家又大氣電波咁樣啦，主持人都係客人啦，有陣時做客人咧，自己都唔好咁心急，即係講真，香港人真係慣咗性子急嘅，一咧去到一間茶餐廳咁先算啦，你叫個焗豬扒飯。咩叫焗猪扒饭？就 系、 是、要焗㗎嘛。 系啊，咁你嗰度会吹喎。 跟住你仲要 扒饭，佢以为好快。 系啦、 啊，即系时间啊。 呢个我真系帮翻饮食业界讲说话嘅，即系成日我都一定要帮你哋吐下苦水嘅原因就系咁咯，系咪啊？ 佢以为咧，即系客人唔理解咧，以为焗猪扒饭咧系焗定噶，唔系即刻。 咁啊唔好咯，系 啊，焗定就唔好啦，要即刻焗。 第一焗定啊唔好食，第二你咁急做乜嘢啫？你赶住。变啫， 佢心理上咧觉得即系快啲有得食、有得食咁样，可能佢又唔系话好赶时间，但系佢心理上咧系，你知香港人系要乜都要。快嘅， 系，我唔中意，我唔推崇呢个文化，系，我唔推崇呢个文化，所以希望大家对饮食界嘅从业员都多一份尊重同埋关心。 系啊，同埋其实最近都有研究咧，就系话本港啊，究竟边三大职业咧个劳损系最劲咧？第一位就 系 饮食业， 系 好辛苦，企得耐啦，只脚会攰 咧，都话脚痛啊，呢度痛嗰度痛，肩膊痛啊，手痛啊， 系啊， 好多问题出现。 我都讲少少啊，其实我细个咧暑期工咧，我做过。 一段好长时间嘅酒楼嘅， 哇，好叻喎！酒楼好辛苦、 啊，酒楼仲劳损得厉害、啊， 但系咧酒楼咧好好运嘅。 哦，系， 我记得我嗰时咧读中七嘅年头咧，喺九龙湾一间酒楼嗰度冇咗啦，不过都费事开咗名，跟住就做啦。哇，跟住咧啲哥哥姐姐开始咧对我啲态度好差噶，随住咧我好勤力啊，好勤奋咁去做咧，跟住咧我基本上咧。我想食咩，佢哋都会攞俾我食噶，即系成间酒楼所有嘅嘢都可以食， 系、啊 啊、所有嘢食 就乜都掂噶啦， 即系佢乜都掂，佢当我仔咁样凑啊， 系啊， 系啊，好开心噶， 开心啊， 系啊，所以我话、哦、即系饮食界其实都大家都系讲个义气，但系大家互相顶住，系咪先啊？ 系啊，系啊， 咁希望大家都发挥能力啦，好唔好啊？ 好开心啊，可以打到你， 多谢你， 好开心同你倾电话， 真系估唔到一打就打得通喎、啊。 有阵时运气嘅嘢随时就有啦，系、 啊、 我琴日中唔到嗰六千万六合彩啫，得、 啊、 一个人中到。好啦，喂，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多谢你电话啦，容小姐， 拜 拜， 拜拜， 拜 拜，多谢，拜拜。 容小姐嘅爸爸咧，中意张学友，拣嚟咗呢一首作品啦，《如果爱》。 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一。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想问下船仔，其实喺屋企系咪真系完全唔入厨房嘅咧？ 我会煮呢个嘅即食面咯。 哦， 我会煎只蛋咯。 哦，煎蛋你都识嘅？ 我都会叮下嘢食咯。 咁好好噶咯。 咁煎蛋真系识嘅。 系。 煎腸都識嘅，即煎午餐肉都識嘅。 啲最簡單嘅識嘅，咁就都好啊，唔使餓親啊嘛。 我識煲飯， 識煲飯，識洗米嘅， 識 唔會落洗潔精洗米嘅。 咁又真係誇咗啲嘅， 係嘛？即係有陣時候我都耐唔耐會講一講嘅啦。我以前識個 friend 就真係，因為即係平時咩都唔做嘅，阿媽有一次趕唔切翻屋企，叫佢洗米，佢真係擠咗幾滴洗潔精落去。咁啊，煲飯當然起曬譜啦。 咁點解唔可？其實而家網上咁方便。 係啦， 上網 唔係嗰陣時太耐啦。 我嗰陣時冇網嘅。 我讀緊書嘅時候。 我咁真係冇。 冇未有網。咁嗰陣時佢阿媽真係激到生蝦咁跳。 我記得我以前咧，譬如我屋企人去咗旅行，咁佢哋就會叫我哋你自己出街買菜自己煮啦咁樣。我記得我係不斷喺度思考，究竟我炒菜炒到幾時為止熟呢？之后最后屘我系求其炒完出嚟，我同我阿哥一起食。之后我一齐食， 生啊，觉得啲菜。 我谂紧系咪生咯，但系冇笑冇屙咯。所以好彩菜都系生都食 啫。系啊系啊，咁如果你话啲菜新鲜嘅话，其实你真系兜两下咧，就已经好好食，而且仲可以食到嗰个菜嗰、那个香口同埋脆嘅感觉。 我记得啦，因为嗰阵时我就系以为就咁炒，但系其实你最后屘要焗一焗噶嘛啲菜。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冇焗嗰个过程啊。 系嘛？ 所以佢應該係生生地 的。如果你唔識整嘢嘅話咧，即係煮餸嘅話，其實最簡單一樣嘢就樣樣嘢都打邊爐，係啦，菜都可以打邊爐嘅，咁面又可以打邊爐嘅，咁買啲丸翻嚟啊，又可以打邊爐嘅。 要洗啊嘛，其實菜都要洗嘅。 係啊，咁你都係沖一沖水啫嘛。 嗰陣時真係冇諗過呢個方法，嗰陣時諗住求其食咗佢就算啦咁樣。 必殺。 係啦，而家就唔會啦，而家我直接嗌外賣嘅，更加方便啊。 仲懶，越大越懶啊！科技真係幫助咗呢啲人啊。好啦，咁啊，所以你咁大個女應該未試過煎魚啦。 煎魚應該試過嘅。 試過點解嘅？ 咁入厨房玩一下啫嘛。 哦，即系见到有条鱼喺个镬嗰度就笃下佢，跟住就叫当自己煎过咁样。 好似唔系嘅，有一轮 Covid 嗰期咧，好闷冇嘢做，我爸就话不如你成个礼拜入厨房陪我一齐煮餸啦。 系嘛？ 咁我陪咗佢大概三日到啦，就放弃咗啦。 系。咁啊难搞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煎鱼。咁啊，我细个会食一种嘅鱼咧，就系鲳鱼。咁妈妈就好中意，唔单止系煎，系炸嘅。咁呢、這个系啊，呢、這个鲳鱼咧，由于几大只咧，一个成年人半只手掌打开咗之后，半只手掌咁大只，其实好细只嘅呢条鱼。 系咯，佢细只。 系啦，好细只。咁我以前细个妈妈嘅时候就普通应该系我冇记错嘅话，佢应该攞啲鲳鱼翻嚟洗干净咗。跟住咧就攞啲生粉，再攞少少醃咧，就醃一醃咗佢先。跟住就咁成隻咧，炸咁樣炸。咁啊炸到幾時咧？就炸到連埋佢嗰個鰭咧都係脆嘅，即係佢鯖魚，大家諗到個尾啊，跟住上下個尾啲鰭喺度嘅。 其實連啲尾都食得㗎。 食得㗎，係啊！全條魚除咗佢中間嗰條骨之外咧，係全部食得，而且仲係卜卜脆嘅。 正喎！ 係啊，呢個真係好食。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就算我行街市，我唔係好覺有咁細條鯖魚。 係喎， 係啊， 應該真係冇咁細條。 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大家個保護意識強咗啦，等要等啲鯖魚大咗先可以食嘅。咁細嗰啲鯖魚就唔想食啦，咁樣就要繼續當魚苗咁樣繼續養，所以就唔會買啦咁樣。咁但係以前的而且確有呢個食法。好啦，咁啊炸鯖魚又好，或者你炸其他嘅魚類都好，有呢個方法都可以咧就參考一下嘅。你又唔想下下起鍋嘅話咧，咁可以點做咧？咁當然啦，魚咁大家可以適當咁樣處理咗佢先，處理咗佢，跟住或者有啲位置你可以戒一戒佢幾刀，令到佢容易熟透啊。跟住咧，部分嘅朋友亦都可以就將佢落少少鹽。喺個餐桌鹽就叫揦揦嗰個魚，或者令到佢入面嘅味道咧就更加鮮厚咁樣。咁以前細個我就用油同埋鍋去到炸佢啦。今時今日咧，即係呢個服務態度都 OK， 因為科技啊幫咗我啦，就可以用呢個氣炸鍋。 哦， 氣炸鍋咧去到炸魚或者去到煎魚啦，其實個效果原來真係唔差嘅。咁你就準備定呢個氣炸鍋啦，跟住亦都係準備定嗰啲魚咧，就一件件放喺呢一個嘅嗰個佢哋嗰個 pan 入邊啦。跟住放咗入去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就先噴一噴油先。 所以屋企咧，我覺得如果你有呢一類型嘅器皿嘅話咧，你可以準備定一個噴油壺，咁啊，或者咁啊，將一層油咧就噴曬喺呢一條魚嘅上面先。好啦，噴咗上去之後咧，我自己亦都中意加少少嘅檸檬汁或者青檸喺上邊啦，跟住可能會掃一掃，再掃一掃油啦，咁令到個油分更加多嘅。跟住就大概180度，咁啊，然後就烤佢25分鐘。其实都唔使点样去到反嗰、那个另外嗰边噶啦，因为鱼咧其实都唔系一种好难熟嘅嘢嚟嘅啫。相反就系、是、如果你喺呢一个鱼放入去呢个气炸锅，将佢焗炸烤之前咧，你要喺上面切一切一条几条坑嘅话，咁佢就更加可以确保佢入边咧都系可以熟透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就真系会有机会入边唔熟啦。好啦，跟住你出到出嚟嘅时候，由于嗰个油咧就已经。喺佢烤焗嘅过程入面就挥发晒㗎喇。所以你又想佢表面靓啲嘅话呢，我自己都建议大家可以再喷多一次 ,push 一下呢，喺面上面就喷一层油喺个鱼上面。咁佢本身都已经炸得好香口，你一路炸嘅时候呢，你都已经闻得成个厨房都系一阵嘅鱼香味㗎喇。好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就准备定青柠或者柠檬喺旁边就半碟啦。咁食嘅时候就可以擠上去。咁令到佢味道更加强。又或者我自己就鍾意攞啲萝卜蓉。萝卜蓉跟住磨到，即系攞萝卜磨到佢蓉啦，跟住就 佢萝卜系白萝卜嚟， 白萝卜，白萝卜，白萝卜系啦，跟住就再加多可能侧边有啲瓦沙比或者豉油咁样点住嚟食嘅。咁呢个咁简单嘅炸鱼方法咧，其实都系好夜味，而且无论有啲人中意，譬如系饭后嘅甜品啦。或者有陣時助酒啦，或者當一味餸啦，其實都一樣啱使嘅。咁啊，睇下大家今日會唔會試下呢一味餸咧？ 我的享樂時代。 仲有分零钟就完结节目啦，原先用想用多啲时间讲下琴日自己经历呢个世界女排大奖赛咧，女排嘅一个活动啦，哇，好好睇，入面全部都系啲后生仔咧， 有冇尖叫？ 系国际学校嗰啲，你 feel 到全部咧，佢会咧游到见个样咧完全唔同颜色咁样咧，因为咧佢今次咧排球比赛咧有两点咧做得非常之好，第一咧就系场与比赛之间局与局之间咧，佢有好多唔同嘅 cam 啊，嗰啲 cam 咧就系一啲 dance cam 嚟嘅，即系譬如影住船仔就斗。跳舞，跟住另一边 battle 就系 Vicky， 咁两个赢咗咧，佢真系会送嘢俾你， 哦、 送嗰啲咧系可能送成队国家队签名嘅一个排球俾你咯。跟住咧，今次咧啲 sponsorship 有好多，某一啲電器牌子咧又會話啊，你跳得咁好啊，或者你同隔離嗰個有心心咁恩愛啊，我送個電子聲波嘅牙刷俾你啊，咁樣。咁你又覺得哇？ 咁有冇 plan 中你？ 係咯，我都 冇啊！ 哎呀！我睇唔到你跳舞嘅英姿啊！ 我都想睇啊，好 啲。十大中文感曲啊， 系咪先？系咪先？ 哇 ，DJ Soda 喎、 啊，我以为你跳啊 ！DJ Soda 打碟我梗系要跳舞啦、啊、！DJ Soda 啊！喂，嗱，最後講埋呢一個嗱，船仔咧就會休息一個月度啦，因為佢去旅行嘅咁樣，同埋一個實習啦，去邊話？ 去內蒙古實習。 去內蒙古咁啊，嗱，你平平安安咁去完之後咧，咁啊努力翻嚟做翻節目嚇。嗱，你個位咧，我會留翻俾你噶嚇，你要平平安安翻嚟，乖乖地啊嚇，唔該你。 我會翻嚟噶。 好啦，好啦。